警员搏火期间死亡。警方话枪手系当局关注名单之一，但冇交代详情。当局过去亦都冇对枪手提出任何嘅指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嘅云带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随即嘅同元旦朝早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09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15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8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4跌9蚊，盈富基金23.26跌1.6，阿里巴巴111.3跌2.3，恒生中国企业82.4跌6毫，美团219.6跌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9，英镑10.471，瑞士法郎8.502，澳元5.629，加元6.079，新西兰元5.3，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6.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0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9点，跌336点。港金报1679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34美元，卖出1805.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摩星岭道的快线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富林苑噶。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摩星岭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富林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打豪敦路就比较车多，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在翠塘花园，入西贡方向龙尾就在北围对出，就是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打豪敦路就比较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就排到去翠塘花园，入西贡方向龙尾就在北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陈独秀雨夜救儿，而被警棍击中的陈延年亦都在医院中苏醒，于是陈独秀就将彻夜写好的文章读给个仔听，希望他明白自己的爱国之心。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 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冇人唔得，咁即系你都得啦！第一次为自己嘅作品录和音，初时咧佢就好担心，唔知道自己处唔处理得到。但系监制 Eric 话冇人同我录歌系录唔到嘅，放心啦。最后当然顺利完成，作曲监制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上榜六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吴若希《火和火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收快活人。 冇错啦，好似阿柏豪哥话斋嘅，知足同感恩咁，所以咧梁启章今朝早一样可以喺呢个开麦咧，好知足、好感恩嘅早晨。 大家好，我系李丽睿。 早晨，早晨，星期三，三星报喜，起身啦喂！ 哇，三星报喜，三星报喜， 犀利啦！ 系啊，福禄寿啊嘛， 福禄寿， 系啊，你系福。你阿福 唔系，我系甩咗个头嗰个阿六， 甩咗两支嘢啫，嗰个官嗰两嗰两支嘢啫。 其实你阿福我真系受到 OK， 阿福话受咗通常都系呆佬摆手啊。 最紧要呆都唔紧要，开心就得啦 吓。 琴日咧，我发觉我有少少心情咧，就挂住阿马老师。 点解嘅？ 一个咧就有啲阿爸咧挂住个仔有冇温书啊？我其实我又觉得，我又俾咗即系个吉他过你手咧，我唔应该过问嘅。但我琴日真系好想又 send 个 message， 点啊 ？send 咗啦，佢 send 咗啦。 有冇练啊？咁，但我又 咁就唔好啦。 系啊， 系啊，即系若果你即系出咗手啲嘢嘅，跟住你又挂住嘅，咁 就唔系啊，我唔系挂住吉他，我系想我听 佢想学啊， 我明我明，系啊，但系咧你有好多嘢咧，你交到佢嘅手上嘅，就等于泼咗出嚟嘅水，泼咗出嚟嘅水就等得佢由得佢自己系啦。流动系咪咁讲啊？ 系嗱，因为咧部吉他咧，而家就喺我嘅半个老师啊，欣欣嗰度， 咪系咯，佢都冇拎翻屋企， 佢帮我调教下啲嘢先。 好 啊，佢一攞上手咧，佢就话呢度要咁。 其实你应该要叫佢教你点样调教翻，因为其实咧，大佬拎翻嚟个吉他咧，系嗰啲音全部都系歪晒嘅。 系啊，歪噶。我虽然好简略咁样调过，但系唔得嘅。你真系我同俾你嘅时候，咪话咧啲音系唔啱嘅，你要教过佢咁咯。 冇错，因为有最好嘅咧，你系所有啲线都换。 佢觉得啱噶，你要学点样去帮吉他。 如果唔系，你系唔知道你自己揿嗰个 cord 咧系咩声。 我以前学嘅时候咧，系有一个调音嘅器啊，好似。 哦，唔需要，你而家咧手机都有， 手机都得 ，OK， 你要跟翻个指定嗰个高低嗰个 pitch 啊， 系啊，你就要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扭佢咯，噔噔噔噔就扭到系呢一个，咁跟住就第二条线，冇错， 系啊， 如此类推，好简单嘅啫。即系唔应该所有嘅嘢假手于人，你系应该由 scratch 开始学。 点解你琴日唔同我讲咧？ 因为 你陷我于不义。 唔系，我冇陷你于不义，而系因为咧就系你第一冇问我，我唔想多事。第二样嘢嘅就系话，因为其实我觉得嘅就系你一拎到个吉他，已经唔系话想带翻屋企，我立即想弹啊。咁你个兴趣咧有限，我真系觉得。 系嘛？ 如果我系你嘅话，我唔会咯，我系会第一时间拎翻屋企之后，跟住问人哋我应该要点做。 我都系。 吓，然之后就你会再出去摆咗喺人哋屋企度，即系摆喺人哋嗰度先。 明白。 就咁样。 同埋咧， 我观察紧你。 我个人预见咧就系咁样。如果你拎，就算当佢吞完啦，拎咗翻屋企。摆埋一边咧，你都系唔会理佢，即系你都唔会学嘅。其实咧，你系理论上揾个师傅，即系唔系话阿欣欣好忙啦，系咪？即系真系吉他嘅师傅，一个礼拜上一堂，至两堂，咁样先至有一个叫做进展啊。如果你就咁得闲， 叮， 哎呀手痛啊，摆紧低先，食饭啦，哦摆紧低，咁你咧10年后咧个吉他只会。 蒙塵的吉他， 唔係我一見你熱愛嘅程度，我已經覺得就有啲問題咯。因為換轉係我，我會點樣咧？哇！第一時間有人拎咗個吉他翻嚟俾我嘅，我會即刻拎翻屋企咯。跟住拎翻屋企之後，就會打俾一啲相關嘅，就係星盤吉他俾可能欣欣。我應該要點樣去整嗰個吉他？我應該要點做啊？唔係咁樣咯。 你知 擺低喺人哋度。 我第一次接觸吉他咧係點樣咧？就喺我姐夫屋企。嗰時咧就我讀緊大學啊。有一次去佢屋企食飯啊。我第一次見到有吉他同埋有一本琴譜啊，即係嗰啲叫吉他譜喎。咁咧，於是咧就兩者就。即系相得益彰啦，咁于是我就弹最简单，佢又教下我。第日我就即刻自己去买咗吉他，即刻去报咗咩咩琴行嘅一个嗰啲吉他 course， 跟师傅学顿敦顿敦咁样学，学完之后就再自己喺屋企日日弹两个钟、两个钟、两个钟。 系所谓三分钟热度，佢都有三分啦，系咪？ 我都有三， 但系你完全系零。人哋俾吉他你摆喺人哋度， 两位， 你觉得你自己学到？唔 系阿姐话，我估其实佢嗰日咧都系搵个话题讲下，佢冇谂我咁认真。 系 你都开个话题。 其实你成日好多时候咧，即系认真你就输噶啦，系你自己好认真，但系其实人哋根本就唔。 我真系同阿欣欣研究过噶， 你咪得把口讲咯，讲你可以讲好多年啊嘛。 嗱，我唔做得咁噶，你两个 唔系真系好坦白讲，我觉得佢就仲要琴日连到字都送埋争气两个字俾你啦， 系 咪？佢认真过你好多咯，大佬。佢又拎个吉他俾你， 同埋我琴晚又 谂 起 你 有冇翻屋企， 有提你，叫你系佢好似你阿爸咁。 有冇试勾下个吉他咧？咁 佢真系 send 个短信俾我， 梗系知啦。 佢个谱佢又 send 埋俾我，但系个谱咧。其实咧，佢 send 咗几幅图俾我。 我知，我见到啊。我 就睇嗰啲图。 我见到啊。 我知啊，但我好困惑。 唔困惑哦，即系究竟系边一条系？ 系啊，因 为 佢嗰啲 线 咧一直，到底嗰条线应该系打横睇啊？定 呢啲系基本嘅。 嗯， 系好基本嘅就 系 嗰啲。 系打直睇，你将个吉他 嗰六条线嘅平面图咯， 抱起佢咁样啫嘛。 系啊， 打直睇。 甚至 我教埋你一个 A minor chord 添啦。 我知啊， 你对翻嗰啲图，你咪知道。 系啊，寻日啊，陈太入嚟串门，佢都识啊呢个咩 chord 咩 chord 喎。 系啊，因为真系基本嘅就 系 你四个 chord 已经可以弹到一首歌噶啦。 系好简单啲文歌四个都得噶 ，today 啫嘛，第一只咯 ，today 咯， 系啊， 系啊，个个都系学呢只。 同埋你甚至咧，你唔使勾指啊，扫先得啦，扫完 唔需要咁快勾指，因为我去学嘅时候嘅话咧，只系扫嘅啫。你扫完之后嘅话咧，你就先至学勾指，因为勾指你系两只手，你系会一开头嘅话，你系顾唔到嘅。 我觉得咧，到咗我呢个年纪咧，仲有两位咁嘅朋友咧， 死而无憾， 循善友。 啊，我唔系啊，我系泼冷水嗰个， 反而善友紧。 我唔系啊，其实基本上成好认真。嗰个系阿大佬啫嘛，我从头到尾我都冇将你呢件事摆喺心入面。 即系 你嗰阵火，好似火柴、火和火生，然之后就熄噶啦。 我觉得我似收火。 阿李丽阳，不如火都见唔到啊，有少少热， 有 少少热咋？ 唔系有盒火柴喺度咋佢？ 火都见唔到啊，火屎都冇啊， 都冇啊。 嗰啲叫火屎咧，飞过嗰啲都。 我就系咁啦，系咪？我睇死 你 嘅， 唔好俾人睇死。生气啲吓， 冇嬲冇嬲，我认错啦，阿爸。 我希望一年后可以听到你勾一只求其咩歌啦。 可能一年后唔需要，一年后你有兴趣嘅，有心机嘅，我同你讲，一个月你一定弹到。 其实 四 个一个礼拜都扫到啦。 一定，我俾多你啦，真系。你只系要揿一只手啫。 我经历过啊嘛， 系啊。 我哋大家都经历过，我都学过。是咪你想想 就是 咁 样 咯。 希望唔好似同你个大波鞋咁埋葬于呢个潮人生嘅潮流里面。 知道多谢。 好啦，开始我哋节目啊，十九度几温，相对湿度70%。如果冇得呢个冬天又好似又淡返少少。 又过咗咁。 佢同阿火屎强嗰啲热度一样。 我今日已经唔理啦。 两嘢就已经唔觉啦。 我鍾意着乜就着乜。 是啊。所以昨天呢，我曾经有一间其实服装店呢，见到一件我觉得挺漂亮的皮褛，但我想香港不要搞笑啦。 我鼓励他买啊。 是啊，我都鼓励你买。 是啊。 太热啦，那些人会嘥热费。 我哋麦当娜今日叶倩文呢个海旁独唱啊，亦都有位朋友想喺今日嘅 remix 听到嘅，但系边一个咧，我突然间又唔记得咗咯，咁啊送俾嗰位想听嘅朋友。OK， 早晨。知道多个名叫火屎强啊！今日有位听众，而家就喺 Facebook 称呼你，喂，火屎强，火屎强， 点解叫火屎强嘅？ 因为佢觉得火屎咧，佢个热情，头先我哋讲噶嘛， 火柴嘛， 火屎咁细粒啊嘛， 系咯， 咁啊，希望你可以扩大啲你嗰个火系咪？因为 咧，你平时发奋图强， 因为你真系你会令我失望嘅。其实如果 你 因为我真系对你有期望嘅， 我知 我唔应该同你咁，好似俾压力你咁样。 唔系，我觉得啊， 你善意嘅 大佬有时咧，佢真系好着紧，佢真系好似 好着紧一啲。 同埋咧，我覺得因為吉他咧，嗱，即係講緊以前咧，當冇手機啊，冇咁多娛樂嘅時候咧，吉他可以陪你一個晏晝。 唔止，仲可以識女朋友。 同埋以前咧，帶吉他去露營啊，去旅行咧，好受歡迎 嘅。 你簡直係好似 John Denver 咁樣咁樣噶。 你好似太陽一樣嘅就係，所有嗰啲星球都入圍 住你， 正 啊，焦 點所在啊。 因為緊要圍住你啦，嗰啲民歌晚會，你彈吉他，啲人圍住你聽，個琴聲嚟唱。 冇錯，啲女仔係會好加分噶，另外一個就係影相，係嘛？你有個相機，有個吉他，殺曬。 我有一次我記得我影相會相咧，我專登帶埋吉他去影，即係咁啦，留翻一啲嘅叫回憶啦。 咪就係啦，個個都以為自己係歐瑞強。 好。我唔系， 但你系呕睡嘅。 我今日 佢唔系，佢呕睡眠， 呕睡眠有得，或者呕睡强得，系咪？你都有个强字， 就 佢叫欧不强，唔系欧不欧系欧不强，完全都唔强嘅， 我即系呕不甩。 爭氣啦，阿火屎，你睇下人哋啊，歐拔啦， 你叫我寫唔寫到啊？呢三個字， 拔字有， 寫到 剔手邊咯， 歐拔咯 ，Elba 咯 ，Elba 咯， 拔河個拔咯，甩唔係甩，碌個甩咯， 唔係，我哋寫個甩字 ，L U C K， 即係有 幸運， 你叫 Elba 甩咁咯， 唔係，我諗到啦 ，out O U T。不 B U T， 嗱 M U T， 系啦，虽然话欧，但系幸福。 O K， 得咁好啦，以后你叫欧不甩啦。 系啦，点啊？哇，只见到啊 ，L 不嬲就叫识个大佬。 冇错， 欧不甩， 真系费事真嚟表演吉他。你大家好，我系欧不甩。 欧不甩，我弹 呢 只歌 系噔三个角啊，噔噔 噔。但我惊，我谂住弹 today， 弹 yesterday。 你弹到 yesterday 你就叻啦， 弹都弹错嘛。 哦，人哋弹 today， 你弹 yesterday。 你识弹 yesterday， 你花费。 你再弹 day before yesterday。 跟住整一首 tomorrow。 虽然我笑紧，但我希望你你唔好真系将嗰个吉他咧， 我一定唔会， 束之高阁吓， 保证唔会，晚一日。黄昏日落，我会孭做吉他喺广播度行。 其实真系好容易嘅， 佢讲啲冇乜意思喎。 佢成你咪听埋佢讲埋啲 海 边 嗰度弹俾100个女仔听。 系啊， 你讲啲冇意思。 OK OK， 你用你嘅行动证实你唔系火屎强。 3月31号前， 哇，使唔使咁耐啊？ 冇俾多少时间 我啦。唔好一个月。 唔係 你俾、 啊、 你俾你自己太多時間嘅話，有太多藉口咧。 佢咁 嘅， 佢食飯咧又唔會同你傾偈，佢晚飯中遲啲聊，咁就唔聊噶啦。佢通常佢咁，佢人生裏邊好多嘢好重要，瞓覺好重要，食飯好重要，屙屎好重要。佢係呢啲正經嘢唔重要咯，對於佢嚟講。 係呢啲嘢就係好重要。係 啊， 都啱嘅。 嗰啲嘢佢好重要㗎，係咪？屙屎咧，佢唔好打擾我啊！嗱，我屙屎啊咁樣，食飯又唔好傾偈住喎。哇！即係佢咁彩嚟， 乜都唔使講。1月31日。 啱唔啱？ 年30万， 冇错，你真系 我就喺呢一度表演一曲一首歌， 唔得啊点先？ 唔得， 系啊，唔得点样啊？请食 咗个吉他佢， 任你哋宰割 都好、啊，食呢啲圆嘅六条啫。 原来是这样食的，叫阿欣欣落嚟主持呢个叫原来是这样 食的，原来吉他可以食嘅。好冇， 好 吞一条圆，吞一条， 我要三尺喎、啊， 唔紧要啊，鱼丝嚟啫嘛， 系啊， 哎呀， 一于系咁，1月31日啊， 到时好想睇下， 12点 好， 讲明12点正， 好， 本来做咩噶星期一， 你理得佢啊 ，OK， 好， 为咗你， 好， 我哋将所有嘢全部 cancel， 好， 就睇你个成绩，俾心机，争气， 火势强，会唔会有一日？食 蕉 之外，仲要食埋条鱼，色无异常。 已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像心中爱。为我倦，如今我见，敢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完，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能否 许志安重唱谁可改变，就是马老师那种习性。 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献，求可改变。 唔知道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有冇试过海洋嘢，但系又中途放弃，又或者海洋嘢坚持到底咧？我可以分享下你嘅 tips， 话俾我哋嘅火屎强听。点可以有恒心地继续学、继续学咧？学习系一个一生嘅过程，我哋会继续努力，每一天将你节目学习做得更加好。早晨听紧风骚浮人，有许志安重唱《谁可改变》。 还想再等。发色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 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大家一节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对一间网络媒体公司展开搜查行动。国安处今朝早执行由法院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一发出的法庭搜令，搜查观塘一间网媒公司的办公室，包括授权警方搜查和检取新闻材料。警方共派出超过200名军装及便衣人员，搜查行动仍在进行。据了解，国安处人员朝早时相关搜令搜查位于观塘的立场新闻办公室。警方拘捕六名公司高层人员或前高层人员，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及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据了解，被捕人士中包括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另外五人分别是周达志、吴凯仪、方敏生、何韵诗和林少彤。健身中心高 G Studio 全线结业，消委会截至寻日下昼收到117宗相关的投诉，涉及金额236万元。最高金额的两宗投诉分别涉及40万元和39万元。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促请中心尽快厘清对客户的安排。对于高住表示，现有客户可以过渡到另一间的健身中心继续享有服务。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其他健身中心未必符合客户原先的选择，亦都可能涉及一些额外的费用，加上不同时间购买的会籍不同，过渡到其他的公司对客户未必是最好的安排。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会长李月敏在同一个节目说，健身中心在疫情下四度停运，政府发放的防疫基金连交租都不够，经营者或因对前景不乐观而选择结业。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建议当局宣布推行疫苗护照，未接种疫苗的人士甚至不可以翻工翻学。港九劳工社团联会主席、后任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相信疫苗护照措施可以为冰封近两年的旅游业带来一线的曙光，但不希望释出讯息令打工仔担心会因而失去饭碗。他促请政府要厘清执行细节，包括哪一类人会获得豁免。林振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部分高危工种例如机场员工执行疫苗护照的争议不大，但如果要求其他市民都必须接种疫苗就会引起争议。他建议可以先用鼓励性质，给已经完成接种的人是可以到其他的部分的娱乐场所，相信会有更大诱因推动打针。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40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事隔三日再次超过5000宗，比前一日增加1500多宗，再多36名患者不治，累计超过620000人染疫，5382人死亡。新增感染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的确诊病例有109宗，累计558宗，现有重症患者有1151人创新高，较前一日增加49人，连续9日超过1000人。南韩疾病管理厅厅长郑银敬在新冠疫情日常恢复支援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表示，政府收紧保持社交距离措施以来，早前持续恶化了7星期的防疫指标开始全面好转，但是 Omicron 等的风险因素仍然存在。与会的委员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应对当前状况的同时，全力应对变异病毒株，提前做好准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除夕夜和元旦朝早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33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23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3点，跌133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443.6跌6.8，盈富基金23.28跌1.4，阿里巴巴111.2跌2.3，恒生中国企业82.46跌5.4，美团220.6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9，日元114.81，瑞士法郎0.917，加元1.283，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9跌259，港金报16,790跌9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4.68美元，卖出1,80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薄扶林道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摩星岭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嘅薄扶林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有翻车龙噶，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香岛小竹那段比较挤塞，去黄竹坑方向车龙比较长啲，排到海堤花园。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敬业街一段亦都挤塞，排到去骏业街。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就慢车。喺新界方面，大埔嘅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大发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下坑村；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北围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桃园围呢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兆康港铁站对出啊！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桃园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兆康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十八区歌唱大赛，十九区歌唱大赛。众多成功演艺界人士，他们的起点都是在香港电台。下一个可能是你。 一起倒数啦！ 好啊！ 点解要倒数呢？ 等大家有一份期待的心， 送旧迎新， 新的一年 开开心心。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真系陪到你12月31号噶。 Hello， 我系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Hello， 我系泰劲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 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好啦，早上十点十八，咁啊人咧要保持健健康康就系快活之道啦，好似阿 Patrick 话斋。不过其实人之外咧，物件都要保持健康嘅，因为佢用得耐啲，咁你个人咧就会唔使咁多烦恼啊，又要谂下呢个整啊，系啊，冇错，手机啊咁样样。咁有一个外国嘅呢个 YouTuber 咧就系研究咗，咁佢咧就要参考好多文章啊，问咗啲专家，就点可以令你嘅手机嗰个电池嘅健康度咧系可以保持健康啲吓咁样。咁咧我头先我今朝睇完之后我都 check 过，咁我呢个咧就三月嘅时候买嘅，三月到而家就系九月十个月度啦，咁样样十个月度啦。咁但系咧我 check 翻，哎呀比我想象中少咁样。咁个健康程度咧，如果大家揿入去咧，你个手机啦，某一个牌子啦，我唔知系咪个个牌子有啦。 小强就揾唔到嘅， 但系佢嗰个揾唔到嘅，系啦。咁我呢一个咧就系揿入去嗰个电池。嗰、那個制度有一個叫電池嘅健康度啦，佢、我嗰個咧就係而家用咗十個月度咧係93%，咁好啦 ，OK 啊？你覺得 OK？ 因為你 Acer 嗰隻新機啦，咁、所以就會100%啦。但係呢個 YouTuber 佢個 point 咧就係話，如果你能夠用得比較好啲嘅正確嘅充電方法咧，咁就能夠咧。个健康度保持好啲，譬如一年后可能仲系一个8%咁，即系新机一样咁样。咁啊点样样咧？咁大家当参考一下啦吓。第一，佢就话唔好用嗰啲叫无线充电，即系就咁摆落去，或者用啲高效能嗰啲，即系好快，即系咩叫快叉嘅？ 系啊系啊系啊，一阵嘅啫，就已经可以。点解？我就觉得好奇怪，同埋我如果系咁嘅话，我会好唔开心，因为咧我买咗呢个新机咧 ，suppose 咧我用以前嘅嗰啲佢都叉得嘅，但系问题系佢好慢，咁所以咧就系佢哋自己本身嘅嗰个牌子。都有同我讲，就系话你咧，而家我哋用嘅嗰个头嘅话，又同之前嗰啲又唔同嘅。我哋嘅就系C type 嗰、那个头嚟嘅，所以咧就系同以前嗰啲嘅话咧就插唔到嘅。如果你嘅话咧，你要买一个新嘅，佢有一个快叉，以及嘅就系可以啱你而家呢一个型号嘅嗰条叉电嘅线。咁你又要专登再搵啲钱买咗，咁我就以为快系好嘅。因为真系好快啊！系啊，有時可能剩翻大約係20或者係剩翻30個電量，我只係插一陣就，我諗係個零鐘已經滿啦，滿曬，係啦，已經係爆 了。嗱，佢就咁講嘅，佢話咧，如果用較低功率嘅咧，慢慢插咧就好啲；如果唔係咧，如果你用好高功率或者嗰啲無線插電咧，就會比較咧影響電池健康度。 咁 咪係 咯，但係如果係買個新 就頭痕、 啊。大家可以再問多啲其他朋友啊、用家咁樣嚇。 嗱、 okay, ， 我又有聽講過嘅，咁就係話都係當參考。咁我就係去買某個嘢嘅時候。啦，咁當然我就邊間我唔講啦。咁跟住咧就有嗰個佢自己喺度做緊嘢嘅嗰一位售貨員，佢同我講，佢就係話最唔好嘅，令到你嗰個電唔好嘅咧，係因為乜嘢咧？你會插咗之後跟住瞓覺。 系， 咁、就一定会差爆， 差过嘢 个咧就最唔好嘅。咁佢就话有一种方法，佢自己钻研出嚟嘅，佢就话唔知道佢系好定系唔好。但系佢个方法就系点样咧？用我哋所谓嘅尿袋，用佢嚟差。佢就话有一样嘢好处嘅就系话尿袋，当你差到你嗰个电池去到100% 嘅时候咧，佢自己系会 cut 电嘅。 哦， 咁样咧就唔需要不停咁样喂佢，不停咁喂佢，不停咁喂佢啦。但系其实我冇人试过呢样嘢啊吓，所以其实我都唔知道究竟佢呢一个 tips 系咪真系得咯。 你又要睇下你个尿袋系咪名牌子啊、正牌？如果你要即系有啲， 即系唔好 啲 杂牌。 佢跟 系啊，山寨版 得嘅就梗系唔系叫山寨版啦。好多时候你都因为呢啲咁，就算系叉线啊，你都唔好啊。 系啊， 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因为咁样嘅话。而你屋企系因为咁嘅有火警噶， 阿小强你系咪山寨版嚟嘅？即系冇危险。 我本身系， 佢仲要有山寨版。 我本身呢个人系， 系咯，即系我意思，佢个人咁样，佢仲要有山寨版，边个会想食 copy 一个山寨版出嚟啊？ 美健钻石山大文跳 山寨版， 啊李志刚就美健香港。 咁咧，另外咧，为咗电池健康，佢咁讲嘅，最好你维持嘅电量喺40最低。最高80，系啦，咁即系你用到40咧，用到40你好差咯，唔好即系低过40，咁亦都差到80咧，就唔好再差啦，系啦，咁啊等佢再跌到差唔多40咧，你再差咁。 好，呢、這个我补充， 好细， 我有听过就系话咧，80就一定系噶啦，但系咧又唔需要去到40就差，佢就话去到20就要差，20先至差， 即系总之唔好爆， 最好去到就系80嘅话就要停。 系嘛，即系唔好爆。 冇错，唔好整爆佢。 我都要改改啦，我习惯啦。 系啊，我都系噶，我咪同你讲过嘅，呢一个系我个 OCD 习惯嚟噶嘛。我永远都系要去到100，我就觉得好嘢。 92都再差 咯， 98我都仲差，98我都再差， 但仲差8分。 加油。 咁另外咧就唔可以充紧电嘅时候一路充一路使用手机， 這個、 一路令电池过热嘅。咁同埋咧就尽量有啲叫做用电大嗰啲游戏咧，系啦就唔好用咁耐啦，因为咧会好热，即系成个手机热晒。 系啊，会热烫噶。 咁啊，对嗰个电池亦都系唔系咁好啦。 冇错 吓，咁呢个就系少少 tips，咁大家亦都可以参考，问多啲其他用家吓，咁啊健康啲就更加好啦，系咪先？好啦，十点搭九，二十度几温，相对湿度73%。通宵朋友咧，一阵间十一点后，我哋有教小朋友话剧一位哥哥仔，叫做阿 Mike， 同我哋倾偈。 系啊，来自香港话剧团嘅朋友啊，好期待啊！ 不如教你做戏一阵间。 系、整场截止戏都好。 其实真系好嘅，因为有啲技巧我睇到，我觉得佢 amazing 啊！我一阵间都好想问一问佢，佢、系可以咧一路咧读住一啲即系可能系煮饭嘅啲 recipe 嘅话咧，可以令到你喊嘅。 哇！咁犀利， 好嘢！ 网上情，人生最重要的投资就是人生最重要的投资是什么？不是股票，不是基金，不是买楼，是一个温馨的屋企。家原本是家人团聚的地方，是我们忙碌生活之中安顿身心的一个殿堂。 但系曾几何时，屋企有时都变咗一间过渡嘅旅店，一个只系翻嚟冲凉、换衫、食饭、瞓觉嘅地方。全家人真正喺一齐，竟然成为一个难得嘅事情。今日我哋处喺一个卓越、强调物欲满足嘅时代，大家净系挂住搵钱、搵钱、应酬、应酬，好少静落嚟谂下乜嘢先系真正嘅幸福？点解我哋有个屋企？点解我哋有屋企人？有一句说话，佢话任何成功都冇办法弥补家庭嘅失败，家先系最重要嘅。当一个人夜阑人静嘅时候，其他嘅功名利禄都系虚幻，只有屋企、屋企人先系真。你试想想，任何嘅成功冇屋企人同你一齐分享，所有嘅财富成就又有咩意义呢？喺你行到生命嘅尽头嘅时候，你唔会谂翻啊，冇做成一单生意，冇考到某一个试，冇升到某一个职位，你会谂啲乜嘢？你会谂到就系点解唔花多啲时间陪下屋企人？有一首短嘅诗，佢话五十年之后，无论你揸嘅咩车、住嘅咩楼、银行有几多个存款、着件乜嘢牌子嘅衫，都唔重要，唯一能够令你觉得世界系美好嘅，就系你一家人嘅生命之中曾经占有重要嘅地位。家庭同我哋嘅家人先系人生最重要嘅投资，先系同自己共度一生嘅事业。今日嘅社会有啲爸爸妈妈实在太忙碌啦，小朋友唔系交俾陌生人照料，就系交俾佢哋嘅手机啦、平板电脑啦、电视机。就算食饭嘅时候，又有几多个分钟系大家有意义咁倾下偈嘅？如果你知道，如果你仍然觉得家庭系你人生最重要嘅投资，今日开始愿唔愿意多啲花时间喺你家人同埋家嘅身上？ 做错，谁又会原谅我？怀念家中被窝，想去躲，这样吃力求什么？投入过，麻木过，磨练过，沉闷过，疲累过，其实我进取么？时间从未敢蹉跎，赚到几多？赚到的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微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活着有你多好，多么渺小都变宝，躺在平静地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一碗暖烫的鼓舞，沾湿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家来。你明白我，成就过，谁又说容易过？曾受了气几多？能听我解释，因何在这被窝？赚到的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微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活着有你多好，多么渺小都变宝，躺在平静地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多 乱烫的鼓舞，沾湿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平静被铺上梦浮云再过路，回到家中便有你到，张开两臂的鼓舞，沾湿我眼睛，眼前繁华有几好，来 今日嘅网上情提醒我哋咧，要珍惜啦，同埋关心家人啦。而家人呢两个字咧，其实咧都可以好广义嘅，因为咧有阵时咧，好多人咧，譬如屋企咧得小朋友、小狗仔啊、小猫仔啊吓，咁嗰啲就系佢嘅家人啊，啲龟仔。所以我从来咧唔会觉得人哋咧，哎咁紧张嘅。喂，有啲人真系对猫猫狗狗或者佢自己爱嘅宠物咧，系真系好紧张。我最深印象咧，有一次喺间兽医店里边啦，咁我等紧啦，咁样，咁啊有一位护士咧行出嚟，同一个即系黑黑实实。一个男士啦，即系你睇个样系嗰啲，即系好粗型嗰啲啊，即系好粗，即系点讲咧，即系唔系系啦，即系 大只佬。 但系佢一听个护士讲完一，佢就喊，因为嗰个护士话俾佢听，狗仔唔得啦，你又去同佢拜拜啦咁样。咁嗰个男士就即系你会觉得好心酸啊。今日咧讨论区咧见到一个女仔啊，佢又唔见咗个宠物，咁可能你又会觉得哇呢个都系宠物，但系正如我点所讲啦，其实。主人系唔会觉得呢一只系动物或者一个昆虫，佢只会觉得佢屋企人，佢唔见咗乜嘢咧？见咗蜗牛啊！嗱、 嗯 啊，你笑啦，系咪？ 唔系啊，我喺度谂紧啊，其实蜗牛咧只只差唔多样咧，佢点认到咧？嗬、啊，咁除非呢个主人真系好锡个蜗牛，认得晒佢所有嘢。 嗯，系啦，咁佢话咧，曾经咧嗰阵时咧，就有一次喺巴士站见到一只大蜗牛，咁佢惊佢俾人哋会踩到，因为蜗牛你唔觉意真系好容易一踩就烂，咁就烂。 尤其是落雨之后啊， 系啦，走晒出嚟， 周围都系。 咁佢就救咗佢啦，后来就一路养到而家，就最近咧就喺地铁站唔见咗，咁佢就发文咧就希望大家就帮手揾翻嗰只蜗牛仔嘅，叫仔仔咁样咯，系啦。 嗯，使唔使揾嗰啲咩动物嗰啲读心师、读心术嗰啲系嘛？揾翻只蜗牛 仔， 揾翻只龟都可以啊，系咪？我唔系笑啊吓，即系我觉得明嘅，系我应该系会嗰个心情会唔开心嘅，系 啊，系咯。明白。 嗯， 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我都执过呢啲蜗牛，成日觉得好得意嘅。 系啊， 系啊，因为嗰时我都有个天台花园，细个有一次咧执咗好多大只嘅、大只嘅、大只，跟住仲俾阿妈，阿妈今晚煮嚟食下，不如咁样。 发过蜗牛， 阿妈话唔得， 唔同噶。 唔同噶， 佢唔讲法文噶，要讲法文嗰啲先。 讲广东话，我唔系法国蜗牛啊，唔食 得。其实最后都冇试过，你点知唔得啫？系咪先？ 得系咪？你咪试下咯。你今日自己整。 东风螺都系本地啫嘛，唔通你搵法文嘅东风螺先食？ 系，好似好耐冇食过东风螺咯。 系啊， 我成日食噶，我好中意食呢啲嘢噶，我中意食贝壳类嘅食物。 你咁男人嘅？ 唔知， 我觉得食东风螺 其实我系一个男人。 唔系，我觉得。食東風螺咧係大排檔啊、啤酒嗰啲嘅， 唔 係嘅， 真 係 有 嘅，好男人。 有一啲食物其實好男人嘅，我有講過啦。我嗰時好耐好耐之前，咁啊就自己走咗入去有一間咧，就叫食鰻魚飯嘅專門店喺日本。入到去嘅時候咧，你見到嘅就係好似個深夜食堂咁樣嘅格局，全部都係男人，得我自己一個女人入去。 你一個人去， 我自己心裡面諗啊， 一個人去， 自己一個人去，咁啊就真係大家就覺得好奇怪啊，誒。咁有啲人都或者阿叔佢忍唔住都会问我，即系你嚟做乜嘢啊？咁我又唔识答佢。 即系佢觉得呢个系男人嘅地方。 冇错啦， 点解有个女人入嚟？ 同埋食鳗鱼饭，原来系男人食嘅。 哦，系咩？ 因为佢哋觉得系对于佢哋某啲嘅，即系活力会充沛嘅。咁我就话女人系好少会入去一间咁样嘅专门店系食鳗鱼饭嘅。根据佢哋嘅讲法就系咁啦。但系之后我又冇听人哋咁样讲过。我要问阿小白先得闲。 好啊， 好啊， 好奇怪。所以其实你话有某啲嘅食品，佢哋会觉得嘅就系男人食先至啱。 潮州打冷咧，地道啲，我又觉得好男人嘅。 我系啊，因为饮啤酒， 饮啤酒啊， 同埋好大声讲嘢 啊，系啊， 有啊。 O K， 好。但系风骚发明系男女都可以听得嘅。好啦，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会有一位老师啊，叫 Mike， 系啦，香港话嘅团同你倾偈。 等我真系接佢先。 下午收到117宗相关的投诉，涉及金额236万元。最高的金额的两宗投诉分别涉及40万元和39万元。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促请中心尽快厘清对客户的安排。对于高 o 表示，现有客户可以过渡到另一间健身中心继续享有服务。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其他健身中心未必符合客户原先的选择，亦都可能涉及一些额外费用，加上不同时间购买的会籍不同，过渡到其他公司对客户未必是最好的安排。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会长李月敏在同一个节目说，健身中心在疫情下四度停运，政府发放的防疫基金连交租都不够，经营者或因对前景不乐观而选择结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除夕夜同元旦朝早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08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288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9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8点，跌1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8跌6.6，盈富基金23.24跌1.8，阿里巴巴110.8跌2.7，恒生中国企业82.36跌6.6，美团219.6跌3.8，京东集团258.2跌2.6，快手69.75跌2.75。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8，英镑10.478，瑞士法郎8.505，澳元5.635，加元6.083，新西兰元5.306，欧元8.818。每百日元对港元6.7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9点，跌259点。港金报1679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06美元，卖出180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慢线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咁啊，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住三圣村，反方向去屯门啦，都塞车，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噶。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喺屯门公路近三圣村，反方向去屯门咧都受影响，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香岛小筑就挤塞，去黄竹坑方向车龙排到去中坎角道。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我哋嗰個上市制度啦，點樣需要去革新嘅，令到我哋作為一個境外嘅集資中心，優勢咧係越嚟越好。 十二月二十九號星期三晚上八點，港台電視三十一。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巨度选家。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80至8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1月19日至2022年1月18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呢最快活嘅时间呢，咁而家当然係同我女女一起嘅时候啦。咁同佢一起玩啦，同佢一起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呢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呢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呢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呢，就係、是、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係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是香港话剧团嘅外展及教育主管周树林先生 ，Mike Sir。Hello， 早晨，大家好， 欢迎你啊 ，Mike Sir。我头先我叫你做周 Sir 点都系得，都系 Mike Sir。 其实都唔使叫到咁老嘅， 咪仔，咪仔，咪仔啊，有两个咪仔，我又咪仔，佢又咪仔啊，系啊，冇错啊。嗱，咁啊 ，Mike Sir 咧教好多唔同嘅年纪啦，咁啊细细个嗰啲，而家啲学生咧 ，Mike Sir 你教话剧咧，或者你剧团里边咧，即系开始参与读话剧有几岁啊？即系最细嚟讲。 哦，我哋嘅課程咧，其實由三歲已經可以開始讀呢個戲劇嘅課程㗎啦。 嚇，三歲？ 三歲係啊 ，K1 班。 唔會太細個啊？ 其實嗱，你嘅印象中讀戲劇其實個印象係點先？即係可能你會唔會係譬如派啲台詞俾佢啊？ 冇錯， 訓練下佢講一啲。 喂，就算阿 Mitch， 就算唔系台词咧，嗱，好啦，譬如佢系我有时系教小朋友啦，试下扮笑，好开心啦，幻想啊，妈咪今晚咧会俾个鸡俾你食，我乱噏吓，你而家笑啦咁样，嗱，好啦，咁幻想而家咧你派成绩表，哎呀，好差成绩，爸爸会闹，你俾个好惊或者好惨嘅表情，即系咁咯，就算冇剧本，我会俾个情况。 系嘅，系嘅。 Mitch， 我会觉得就如果你俾我答你嘅话，我会觉得我仲系徘徊喺嘅，就系我以前睇嗰啲电影嗰啲《我要高飞》啊，佢哋嗰班学生系喺一间啲演藝學院嗰度、學戲劇啊， 那些樣 學跳舞啊，呢啲咯。我真的冇想過就是細路仔會學話劇或者係學呢個戲劇咯。 其實呢個咧都係一般人對學話劇或者對學戲劇嘅一個印象嚟嘅。咁好多時候家長咧可能打電話嚟查詢嘅時候咧，佢有時都會問啊，我哋上完堂嘅時候會唔會有表演啊？我小朋友讀完最後一堂嘅時候，係啊，你會唔會俾啲戲服佢啊，或者俾個角色佢演出啊咁樣？嗱，咁我哋要睇翻其實唔同年紀咧有唔同嘅教學嘅方針嘅。嗱，咁細個咧，我有時就會好直接咁話俾佢聽，我對唔住你咁細個小朋友，我哋嘅課程咧喺最後咧係冇表演嘅噃， 即係只係學習嘅啫。 咁啦。咁其實就當然個家長可能會打個突嘅嚇，咁我佢即係預期係有咁啊嘛，咁我會慢慢解釋翻俾佢聽。其實我哋個課程咧，唔係著重喺個表演嘅技巧嗰度， 著重喺邊度？ 著重喺佢哋對於生活嘅一個感知或者一個感應，對生活嘅一種技能嘅培訓，或者對生活裡面一種好奇。其實呢樣嘢係 一個在故事裏面一個載體，我們用故事去教戲劇的時候呢，是很發揮到這個功效的。 嗯， 其實小朋友呢一定喜歡故事的，因為故事裏面有很多人物啊，發生很多事情啊，咁有很多 貓貓狗狗， 有很多甚至乎啲衝突啊，因為他們在故事裏面呢，他可以反映到生活，反映到現實啊，他可以從個故事裏面看到他現實的境況，去理解現實。坦白說，小朋友這麼小，他不能夠接觸到很多嘢噶嘛，咁啊，永遠都喺個家長嘅保護底下。但係點樣擴闊佢對生活嘅經驗呢？其實就喺故事裏面去出現嘅啦。 我要咁細，我需要咁細個要開始咩？需要咁細個就開始建立呢啲咁嘅技能或者係一啲技巧。 因為幾歲嘅時候咧，已經開始理解人同人之間嘅交流同埋互動啊。 幾多歲開始啊？其實講緊三四歲已經有噶啦，係嘛？ 其實好細個，一二歲開始已經有 啦。一二歲 係啊，佢開始理解呢個世界唔係淨係得佢自己一個人，會有仲有另一個人嘅時候咧。 有我以外有後， 冇錯，佢就要理解人同人之間的關係係點噶啦。咁佢。咁你咁細個人唔會讀書噶嘛，唔會教佢啲好深嘅道理，咁咪從個故事度理解咯。咁你可能回想翻細細個嘅時候，你可能最初都會聽一啲譬如狼來了嘅故事，係咁就開始慢慢哦，原來理解原來講大話係一件咩回事嚇，無論係後果又好，或者連累到其他人都好啦。咁佢就會理解，原來咧講大話係唔啱嘅，唔啱嘅。咁佢咪開始去學習呢啲嘅，我哋叫做品德教育啊。或者一啲行為嘅準則，咁好啦，咁戲劇裏面咧，譬如我假設啦，我哋借助咗《狼來了》呢個故事嘅時候，咁我又唔係直接就咁講俾佢聽，我係咧係有啲空間俾佢邀請佢參與，可能去扮演一啲《狼來了》呢個故事裏面 嘅人物， 係啊係啊，可能佢扮演羊都唔定喎，佢即 係我唔想扮羊。 系啊，佢哋有揀角色。佢嗰時狼咧就係比較曳嗰啲，願意扮，因為可以嚇嗰啲人啊嘛。但係乖嗰啲，我唔扮狼，狼咁衰咁樣嘅。佢哋會揀。但係咪上我想問咧，嗱，其實咧我都係爸爸媽媽啦，即係我哋家長啦。咁其實佢哋除咗好想影到佢哋表演時候嗰張靚仔靚女著住戲服啊，做戲嗰啲相，自己我嚟留念，我嚟睇，俾屋企人睇，俾朋友睇之外咧，其實佢都會覺得呢一樣嘢先可以睇得到。哦，佢真係學過喎。嗱，佢而家識，佢喺台上面佢唔驚喎。嗱，佢識做表。咁样，即系叫有一个成绩表睇得到嘅成绩表。但系如果你冇演出，咁佢学员其实你觉得佢点样？你点样话俾家长听？佢喺边方面有改变啊？嗱，佢而家对人冇咁怕丑，嗱，佢讲嘢大声，会唔会有呢啲噶？ 嗱，其实咧理解一个小朋友改变咧，其实系要一个比较长嘅过程嚟嘅。如果你好即时要有一个成绩表，要佢即刻背到只。歌或者唱跳一隻舞咧，呢種嘅表演係另一種表演咯。其實就坦白講，唔係我哋香港話劇團戲劇課程嘅取向嚟。 嗰啲係比較目標為本啲，係咪啊？ 又唔可以咁講，係傾向表演技巧多啲咯。咁我哋如果想培養佢哋嗰個品格嘅話，咁譬如嗱，攞翻《狼來了》嗰個為例子咧，如果假設我哋邀請佢，佢有機會飾演嗰個小朋友，咁佢俾佢再。面对一下呢个抉择，喺咁闷嘅时候，咁你会唔会 选择呃人咧？ 你会唔会选择好似同佢一样去呃人咧？或者你会唔会有第二个选择咧？你解闷有好多方法噶嘛，你唔一定要呃人噶嘛，系咪？咁佢代入咗之后，佢即系经过思考，哦，系，其实可以有其他方法。咁可能佢翻到去现实生活里面嘅时候，佢真系闷嘅时候咧，佢会拣一啲比较好啲嘅方法解决 呢 个问题。 即系渗透性，希望佢能够喺个品德方面都得到一啲嘅 message， 正面嘅 message。 系啊，咁喺呢方面咧，如果你话要加家长真系嗰个成绩表 tick 一 tick 咧，其实有啲难嘅，所以其实我哋会鼓励家长咧，因为我哋嘅课程咧都几长时间啊嘛，有12堂或者16堂，经历成几个月嘅时间。咁我哋经常保持同家长沟通嘅话咧，都会问翻家长啊，你有冇了解或者观察到佢有啲少少唔同改变？嗱，当然啦，佢最直接话大胆咗，同人打招呼， 有互动， 有互动或者有信心啲，呢个系好明显嘅。但我哋都鼓励佢一啲好微细嘅观察咯，譬如同对其他人有冇多啲爱心啊？会唔会同多啲人多啲关心啊？多啲愿意分享啊？或者想象力会唔会丰富一啲啊？会唔会 縱使佢未必係好主動講説話嘅，咁但係其他嘅表達會唔會都會豐富咗，畫畫都會多咗幾筆啊，多咗啲唔同嘅顏色啊。咁呢啲好微細嘅觀察咧，的而且確係要家長去慢慢去， 因為佢哋對嘅時間最多嘛。你一個禮拜唔知你一堂兩堂咁樣。 如果以你嘅經驗咧，即係咁多嚟，即係咁一段時間嚟講嘅話，有冇呢啲咁樣嘅即係一啲好嘅例子或者改變？ 有，當然有啦，好多好多。譬如一班同學一走埋一齊嘅時候咧，由佢哋初初唔相識，大家好陌生，但係慢慢一齊經歷咗個故事嘅時候咧，大家建立咗個關係咧，其實你會見到佢會對人呢，對人啊，對人呢樣嘢，其實有多啲嘅信心啦、好奇心啦、多啲關懷啦、多啲顧及人哋嘅感受啦。 哇！這個好， 其實呢個真係好緊要， 冇錯。11:20，二十度氣温，相對濕度69%。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風騷快活人》啊，今日我哋有 Mike Sir 來自香港話劇團同你傾偈。 我知腦裡空間我有太多，所以我會張開句耳我聽。理想主义，接你与接你，往往会的事，怎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高深的专家不想考第二，自称一派宗师，怕反思，谁敢讲我？需要看三次，有所不知请教老师，有所不知请教你多次，放低偏执得到友谊，互挡空空自然能入耳，太富有智慧太快有定义，白纸不过张纸，白纸不会偏倚，才写出就快算你得我终于得知一件事，学识讲我不知，我不知谁敢讲我知。 K 11:23嘅啦，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69%嘅。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今礼拜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嘅。我哋继续同阿 Mike Sir 倾偈。 系啦，嗱 ，Mike Sir 想教一教一样嘢，即系请问一样嘢吓，即系譬如可能讲紧或者系话剧啦，又或者系戏剧啦，呢啲咁样嘅一啲学习。其实我谂相信嘅就系你唔单止话有从事嘅，就系有啲幼儿啊、儿童啊，甚至乎青少年同埋成人嘅，就 系 都有嘅。咁其实会唔会话系讲紧嘅就系你作为呢一样嘢系一个载体，又或者系嗰个手段啊，或者个手法啊，可能一样，目标都系一致嘅，只不过系因应住嘅就系唔同嘅年纪，会有一啲就系唔同嘅一啲嘅，即系即系 方法咯， 系啦，方法会系咁样。 但系 我想问，但系其实话你学习呢一啲嘅话剧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啲嘅，你一定会学到，例如譬如可能声线嘅运用啊，即系感情嘅点样嘅投射，或者呢啲咁样嘅嘢，会唔会包含喺呢一啲嘅即系 戏剧训练里面噶？ 我哋训练咧，其实都要睇清楚，其实我哋嗰个目 目標是乜嘢、 嗯？ 有時我哋唔單止係唔同嘅年紀，其實我哋會分一啲叫做 generic skills，、嗯、即係一般性嘅技巧。 中文係乜嘢 一般嘅技巧咯。 哦、okay, okay 因為你站得上舞台表達自己話，你起碼你即係都要開口講嘢先得㗎，係咪？係 啊。 咁你講嘢時候，人哋都要聽到先得㗎，你都要字正腔圓啊，即係你要清晰表達自己。咁呢係一啲 generic skills， 即係一般嘅技巧。咁呢啲無論幾多歲都要學㗎，因為始終戲劇就係一個表達嘅藝術啊嘛。 因為其實咧，你學咗之後咧，平時如果你嘅工作範圍咧，你都可以用得翻嘅，即係嗰啲同人溝通啊，你用聲啊、感情啊、咬字係咪先？就唔係話一定要企到舞台。其實我哋每一日人生嘅舞台，我哋都同人傾偈 嘅， 就算唔係做咪前啊、幕前，都係需要溝通。 嗱，我有嘢请教阿米 Sir 啦，我想呢个礼拜咧翻屋企咧演一场戏俾我阿妈睇，我系一个乖仔，我喺公司好多人赞赏， 你系咪做三打孝子？ 你唔好做我，我应该点演呢 你咁样啲人点答你咧？无端端，你又冇剧本又冇剩， 唔系咁本身你系一个孝子啊嘛，咁唔使演嘅，做嗱做自己， 做自己， 做自己真诚嘅自己。 O K， 同我阿妈讲嘢嘅时候，点样流露一啲真诚嘅样咧？例如系咪望住佢？ 因 为 阿老师啊，阿米Sir佢个样平时好唔真诚嘅，所以佢要学啊，系啊。如果佢样真，我同意阿米，其实阿米Sir就系你做翻一个你自己，嗰、那个系妈咪啊嘛，你咪用翻你平时阿仔嗰种慈爱。爱啊，关心嗰种啊，孝顺嘅态度咪 OK 咯，唔好 act 啊，即系唔好扮一个孝子，其实好难扮嘅，系咪先？ 嗱，当然啦，有啲基本嘅沟通一定系需要嘅，譬如你望住人只眼讲嘢啦，吓、你同人又点头又有交流啦， 有一啲身体嘅语言， 身体语言啦，配合啦，咁呢啲系基本嘅需要表达嘅技巧，咁再加上你真系真心想同佢交流先，咁你扮嘅话你。无论边个都睇得出噶啦， 好虚浮。即系等于有时我哋演广播剧都系啦，即系我自己觉得一定要套咗个角色，你系嗰个人，你唔再系自己，咁先可以演得好咯。 系啊，嗱，当然你想做孝子，咁咧阿妈可能拆穿你啊，你都系扮，但系佢都会开心嘅，你肯扮啊嘛，系咪先？咁啊， 啱， 冇咁啦，咪成。 系，起码你都肯扮下。 因为人咧，其实佢有个生活嘅经验啊，生活嘅历练啊，咁你唔系咁容易即系呃到佢嘅，所以我劝大家咧，都系做翻真诚嘅自己就最好啦。 讲到尾都系个学就系、是、be yourself， 冇错，冇个假嘅自己啊，冇错。 好啦，咁除咗话呢啲之外嘅话，仲有冇一啲？一啲即系你会基本上一般嘅技巧或者你都会学到咧。头先我哋声线嘅运用啦，可能身体语言啦，仲有啲咩嘢可以学到噶？ 我其实咧，其实有一个、你都可以话系一个理想嚟嘅。咁、我呢、這个但系想学到呢样嘢咧，就唔系咁容易可以睇得出嘅。其实我嘅理想系咩呢？其实我想人人都去学戏剧、去学戏剧，去理解别人嘅感受。 同理心 系啦，同理心冇错。嗱、同理心呢样嘢咧，其实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即系你同人相处嘅话咧，你唔识得站喺人哋嘅角度去谂嘢或者去感受咧，其实你同人沟通唔到，或者你同人相处唔到嘅，你会一大扎问题。做咩啫？我咁对佢明明系好好噶，做乜佢咁嬲啫？我明明已经好有礼貌啦，做乜会话我冇礼貌啊？咁佢全部都只系混咗喺自己嘅理解。 样嘢就系自己感受嘛。我就 系 谂到个我字。 系啊。咁好啦，咁喺藝術嗰方面，其實你用咩方法去理解、去學同理心呢？ 跳出自己去到人， 冇錯冇錯。其實初初細細個嘅時候咧，故事已經係一種幫助嚟㗎啦，因為你去理解，咦點解嗰個人物會咁樣做嘅？點解人物會咁做？咁當然你淨係聽故事，即係單向啦，或者被動啦。咁但係如果演戲嘅話咧，你真係要演其他角色，你要演別人， 你就要做佢啦。 係你要做佢，你做得佢嘅話咧，一定要理解佢點解當時會咁嘅反應，點解當時佢咁唔開心。人哋做咗啲乜嘢对佢令到佢咁伤心，或者佢咁兴奋，或者佢嘅追求欲望或者理想系乜嘢，即系等等等等，咁令到个人咧会更加开阔自己，唔系净系永远睇住自己。我又可以理解一下你啊，我又可以明白一下你啊，即系其实令到佢个人可以开阔好多咯。咁我希望即系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学戏剧，就。有學咗你同理心之後咧，可以更加同人好好嘅相處啊，同人有多啲好好嘅交流，做一個好啲嘅人咧。 呢個就好終極嘅，希望可以追求到嘅嘢。 嗱，另外咧，米 Sir 一間答半之後新聞之後，我哋翻嚟咧可以講少少啦。因為咧，其實小朋友咧，基於佢嘅人生經驗啦，基於佢基本上嗰個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等等咧，未夠我哋大人咁豐富啦。咁有啲嘢佢根本唔明嘅，譬如人情世故啊，頭先你所講嗰啲，咦點解會嬲嘅？咦點解？譬如舉個例，佢指住個姐姐，姐姐你腳好粗啊咁樣。 姐姐嬲佢，真係好粗啊嘛，咁樣樣，即係舉個例啦。 講真説話啫嘛， 係我講真説話啫嘛，即係 所有人都叫我講真説話要誠實嘛。 細路仔真係唔會呃人嘅，我記得我有一次上堂，忽然間有個都已經唔細添啦，嗰只十歲啊。阿 Sir 好闷啊，你个堂咁样，咁我当时我 系 啊，咁我就 真 系佢系啊，但系我谂啊，细路仔真系唔讲大话。 你有冇试过啊 ，Michael？ 咁有冇细路同你讲好闷，我想走？ 但系嗱，你唔可以怪佢，佢真系讲喺心里边嘅谂法。 系啊， 好啦，咁佢哋咁单一嘅，咁你点样将演入去人哋嗰个角色，代入人嘅角色，了解嘅感受，其实对于啲细细个嗰啲咧，完全。火星話嚟，佢都唔知道你講乜，你點樣去教佢？你明唔明我講咩？ 我明白，我明白。 點樣套入啲角色？嗱，你而家試下，你諗下，如果係咁，會點啊？咁佢都未經過，佢個人仔得嗰多五六年。佢都見嘅嘢咁少，點樣投入咧？ 佢對於我都唔係好了解嘅， 係啊，對自己都唔了解， 點跳出嚟？ 係啊，佢自己都唔係好了解自己。嗱，我哋仲有一分鐘咧，可以講到答半啦嚇。 係啊，咁啊寫論文。 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幾高深嘅學問嚟嘅， 哲學嘅問題嚟㗎。 因為其實係一種教學法嚟嘅，即係你嗱，你指住佢嗱，你而家係 A， 你唔係你自己啦。咁咩為之 A 呢？其實你唔可以一步就到位。 首先佢唔明 A 係點， 係啊， 佢都 咩唔係我自己啫？ 你 A 啫 ，A 係咩嚟㗎？係 啦，你慢慢拆解，原來 A 可能佢嘅背景係點樣？ 冇錯啦，好啦，不如咁啦，我哋一翻嚟講下呢個好高深嘅，不如教小強啦。阿小強就都係一位小朋友嚟嘅， 各方面 係啦，咁 我同埋非我嗰個分別 咧，點樣去分辨咧？咁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记者协会表示，深切关注立场新闻董事同高层被捕一事。警方国家安全处今朝早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立场新闻至少六名现任或前任董事同高层，并搜查立场新闻办公室。记协对警方在一年内多次拘捕传媒高层同搜查藏有大量新闻材料的新闻机构办公室表示深切关注，促请政府按照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本身是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的记协主席陈朗星今朝早亦都是被警方带走。记协话正是了解事件，未有进一步评论。本港楼价连跌两个月，并创四月以来最低。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十一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91.5，按月跌幅扩大至近1.2%，按年升近2.9%。中小型单位楼价连跌两个月，十一月按月跌近1.2%，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倒跌近2.3%。另外，十一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182，按月跌0.7%，按年升近2%。今年头十一个月，楼价同租金都累计升大约3%。香港营商环境报告提到，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银行体系总存款额和外汇储备金额分别上升8%和10.5%。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认为，情况反映国安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让香港回复稳定，令社会聚焦法治，形容是真金不怕红炉火。数据显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认可不变。许正宇接受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又说，过去两年本港经历黑暴和疫情，但新选举制度令香港重新出发，特区政府亦都可以重新为谋划本港长远发展做应做的事。他又说，会继续努力做大人民币投资的生态圈，研究容许直接以人民币购买港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出口管制白皮书，全文9000多字，介绍中国完善出口管制，介绍中国完善出口管制治理的立场、制度和实践，是中国首次发布出口管制的白皮书。出口管制是指对两用物行、军品、 核以及系其他同维护国家安全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相关嘅货物、技术、服务等物项嘅出口，采取禁止或者限制性措施，系国际上通行嘅做法。白皮书指出，公正、合理、非歧视的出口管制对于有效应对新形势下国际和地区安全风险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随即夜和元旦朝早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95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31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0点，跌1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蚊，跌6.4；盈富基金23.24，跌1.8；阿里巴巴110.6，跌2.9；恒生中国企业82.34，跌6.6；美团219.2，跌4.2；京东集团257.6，跌3.2；快手69.75，跌2.8；小米集团18.52，跌2.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8，日元114.8，瑞士法郎0.917，加元1.282，人民幣6.372，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31，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8,839点，跌230点。港金报16,810蚊，跌7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06.96美元，卖出1,80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元朗公路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慢线，因为有坏车阻路，咁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扫管笏。黄珠路出翻屯门公路咧，亦都挤塞，排到去龙日村。反方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亦都行车缓慢，车龙就排到去福亨村。重复多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慢线，因为有坏车阻路，咁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扫管笏。黄珠路出翻去屯门公路咧，亦都挤塞，排到去龙日村。反方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亦都塞车，车龙就排到福亨村。揸车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香岛小竹呢一段都系挤塞。去黄竹坑方向，车龙排到中坎角道对出；反方向去赤柱啦，车龙就排到香岛道，近住域多利会。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车多。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岭南段去翻洪水桥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蝶恩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戴安全带，违者最高可以被判监3个月和罚款5,000蚊。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2022，家庭幸福话金易。 之分2022年，你有咩愿望啊？ 我最希望就梗系B 分开心健康啦，屋企就继续 Happy Wife Happy Life 啦。咁你咧 ，Kitty？ 我就贪心啲，希望心想事成。 周末有情人，祝大家 2022一家笑口。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What？ Excuse me？ Hi, it's Taylor.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Hey everyone, it's Bjorn from ABBA. Hey guys, I'm Justin Bieber. Hey, this is Dua Lipa. Hi, this is Lady Gaga. Hey, it's Billie Eilish. Hi, this is Avril Lavigne,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Check him out.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不要饮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香港话剧团嘅 Mike Sir 继续同我哋倾偈嘅，咁啊头先咧系一个好高深嘅话题咧，就系、是、讲到点样教呢啲咧，其实连自己都唔系好了解嘅人，点样了解人哋咧咁样样吓 ？Mike Sir 咁继续交俾你吓，教下我哋啦， 系啊，小朋友。 喂，其实当然啦，其实明白自己系一个好重要嘅过程嚟嘅。咁、我哋喺戏剧里面，当然都系逐步逐步，希望可以令到佢哋明白多啲自己啦，其他人啦。咁我估其实喺教学戏剧里面咧，其实都一个步驟都幾重要嘅，就係、是、一個思考嘅過程，或者一個反思嘅過程。咁、其實我哋邀請小朋友進入嗰個故事嘅時候咧，佢可能真係天花龍鳳啊，即係諗到咩就做咩啊。咁、你既然有啲自由度俾佢做嘅話，一定會中意做乜就做乜噶啦。咁、我哋都喺安全嘅情況底下容讓佢咁做嘅。 安全情況 係當然啦。咁但係佢經歷咗之後咧，其實一個好重要的步驟，其實要佢思考翻，其實頭先你點解會咁做？头先你点解会有咁嘅反应嘅？头先你咁嘅反应，你觉得人哋会接唔接受啊？或者人哋又会有咁嘅反应？你觉得点解会咁样嘅？当佢经历咗之后，再思考翻咧，其实佢嗰个学习咧就更加圆满啦。系喺嗰度嚟啦。如果唔系纯粹系跑下跳啊，好开心啊！所以有时有啲人咧误解就系、你学戏剧咁最开心啦，笑完一大餐就咁，但系当中嗰个学习系咩？就是、其实喺个反思嘅过程度。 冇错。阿 Mike Sir， 对唔住，细路仔咧好得意嘅。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如果细路仔咧佢唔跟本子办事，佢唔跟个剧本，例如话狼来了，佢话我唔会做啲咁嘅嘢嘅，我唔会虾人嘅，即系我唔会呃人嘅，又或者佢做三只小猪嗰只狼咧，咪食嗰啲三只小猪，我唔会嘅，我唔会吓人嘅，我做一只好嘅狼，我去同佢玩嘅，我敲门其实又去同佢倾偈，即系如果佢要咁样嚟，会唔会俾佢咁样即系将个剧本反转嚟做咧？ 诶、绝对可以啊，绝对可以、首先当然啦，我哋戏剧有个好处咧，就系你进入咗角色之后咧，你唔再系你，你可以暂时放低你自己。虽然你自己喜好系咁样，你一定系咁样咁样咁样，但系唔紧要，你一暂时唔系你啊嘛，你系嗰只 猪狼，凶残嘅狼， 或者系嗰个小朋友啊，咁你演绎咗呢个人嘅时候，你其实我会想去了解翻点解呢个小朋友会讲大话。 吓，咁佢暂时放低咗咧，其实佢就可以进入去人哋嘅世界度、 即系佢唔肯放低，因为佢自己仲有自己喺度。 系啊， 我唔讲大话噶，我唔呃人，即系可能佢仲系记住自己自己自己。 咁戏剧嘅好处就系我哋可以俾一个角色佢啊嘛，你暂时唔系你自己嘅，咁可以去理解人 做一啲咁呢样嘢啦。你唔做嘅嘢 系啊，冇错。你最重要明白人哋点解要咁做啫嘛，我唔系逼你要咁做，系咪？咁第二样嘢就系、当佢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嘅时候咧，的而且确个古仔可以改写嘅，系好有趣的。譬如我哋又讲翻狼来了嗰个例子咧，其实我哋一路讲一路讲一路教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某程度上咧，其实想佢引导佢哋咧去代入落边个角色多啲啊？你觉得嗱，有到狼啦，有羊啦，有个讲大话嘅小朋友啦，仲有一班村民。你觉得应该 想佢代入喺边班度啊？ 狼咧可以嘅，可以嘅。仲有咧？ 村民， 系啊，其实我哋好想佢有机会或者代入村民度，因为 佢 更加 judge 佢哋嗰班人嚟， 又唔系 judge 嘅，其实佢更加体会到讲大话之后俾人影响嘅感受，伤 害咯， 系啊， 即系嗰种唔开心，或者俾人呃完之后嗰种唔开心。所以佢就唔會再呃人啦。 係啊，佢明白咗原來我講大話，即係令到人哋咁唔開心。咁甚至乎喺個故仔裏面，我哋頭先話改寫嘛，我哋可以改寫嘅。譬如第三次嗰啲村民就決定唔救佢啦。如果俾佢改寫有機會再揀一次嘅話，咁你會唔會第三次你明知可能會俾佢講大話，但亦都可能真係會累死佢啲羊咯，咁你俾佢， 就算俾佢呃都上多一次山。 系啊，你会唔会咁做咧？会唔会咁简化咧？ 即系好多呢啲咁嘅人生交叉点嗬。 系啊，戏剧就系咁咯，即系可以再改动个古仔嘅结局啊，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嘅。 但系头先我听你咁样讲嘅话，我觉得好好有趣，好有趣嘅就系话，其实你去亦都会俾一啲嘅时间或者系俾一啲嘅空间，俾啲小朋友去天马行空之外呢一样嘢，似乎嘅就系扩阔嘅。但系之后嘅话咧，你会掹翻佢翻嚟嘅。 系啊系啊。 以及嘅就系嗰样嘢，我哋感觉上觉得嘅就系学习戏剧，以为嘅就系啲小朋友佢哋会识得嘅就系声线嘅运用，即系咁样。之外嘅话，呢啲系表面嘅嘢嚟嘅，但系原来你希望可以得到一样嘢，就系佢哋经过深思熟虑思考之后嘅话，嗰样嘢反而系内化嘅。 系啊系啊， 系咪系摆喺个心里面嘅？啊， 冇错。嗱，头先咧喺咪后咧，定咪前啊？头先 Sarah 都讲咪前，所以阿 Sarah 讲咗咧，有一个佢睇过嘅场景，就有啲人咧读嗰啲manual 吓，几多羹糖，几多羹盐，就突然间喊啦咁样样。其实如果教大人咧，你点样令到佢哋咁可以，无论揸住个咩剧本都可以入到戏咧咁样样。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咧，即系有一次去一个 casting， 个导演就话嗱，佢冇剧本嘅，总之而家惨，我要你惨喊啦咁样样，我真系做唔到，即系我完全唔可以喺佢，仲要望住我张镜头影住，好啦，而家五分钟内你要喊咁，我入唔到戏。咁其实你点样教啲大人学生？ 其实大人就完全唔同玩法嘅咯，因为大人佢本身咧，佢 有 好多经历 噶 嘛，好多经历，有好多体验噶嘛。咁但系我哋大人咧，如果冇经历一个过程嘅话，其实你对嗰啲你自己经历咗嘅情感或者体验咧，其实又唔系一种你能够掌握到嘅嘢嚟嘅。只不过你经历咗咯，你喊咗咯咁。如果我哋戏剧嘅训练咧，其实系要谂办法。将佢梳理翻，将佢嘅人生嘅经历变翻系佢演戏嘅材料， 哇！ 变翻系佢演戏嘅工具。咁所以我哋有啲练习，可能譬如一啲情感嘅记忆，你可能真系会入某程度上都要逼一逼佢，你要想象你经历翻你曾经经历过嘅一啲可能开心 嘅 事，或者一啲悲惨嘅事，咁你能够再面對翻，再理解翻當中嘅過程，有邊一樣係最刺激佢嘅，同埋點解最刺激佢嘅？佢理解咗之後咧，佢就可以擺一個好似個寶庫咁樣，好似個袋咁樣嚇。咁如果真係要演繹一啲類近嘅經歷嘅話咧，佢可以 拎翻 出嚟，或者更加能夠理解到其實呢個角色其實你係經歷過啲咩咧？咁譬如大人當然可能會經歷過一啲背叛咁先算啦嚇。咁戲劇裏面可能有啲背叛嘅劇情啦。咁佢即刻就會可能 click 到啊，係啊，我 試過， 我明白 當時有感受 心啦， 係啦，就可以演出嗰種感情啦。 係啊，大人就要咁樣做咯。 冇錯， 小朋友咧唔需要去到咁樣嘛。佢哋能唔能夠理解呢啲嘢？咁會唔會有某啲嘅就係其實小朋友嘅戲劇班，佢哋唔會可以 touch 到㗎？ 唔係要慢慢。 要慢慢去又唔會去嗰個層次嘅，的而且確。 佢諗咩啊？ 咁但係我哋要用戲劇去慢慢去擴闊佢嘅生活經驗。咁佢生活裡面其實圍繞住啲咩呢？其實可能佢家庭啊，去學校啊， 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咁入面其實都有好多嘢發生㗎。 啲係友情嘅，學同學之間都有啲友情嘅， 兄弟姊妹點樣相處啊？咁呢啲其實都好豐富，慢慢幫佢再。我哋發掘啦、體驗啦，然之後再反思啦。頭先我講嘅，咁就已經適合佢哋噶啦。 有經過一啲譬如可能戲劇訓練嘅，或者係冇經過戲劇訓練嘅小朋友嘅話，你覺得佢哋有啲乜嘢唔同啊？ 我自己啊，當然頭先我所講咧，即係佢更加關心別人啦，更加識得站喺人哋嘅立場去睇事情啦。識得去關愛啦，唔好淨係咁淨係顧住自己咯。我覺得呢個係。我覺得是最大最大的作用。 不過細路仔咧，我自己覺得咧，就有時咧，佢哋真係個注意力會比較偏弱啦，即係可能佢聽你一陣，佢已經跑咗去玩㗎啦，咁樣，又或者一路上堂咧，一路掛住同其他傾偈啊，咁樣。阿老師有冇遇過呢啲問題？即係你會點樣喺教話劇嘅時候咧？嗱，我哋班房裏邊咧就好嚴嘅，係咪先？即係一般傳統班房就唔會話一路上堂一路可以傾偈啊，食嘢唔可以啊。咁你咧，你會點樣教小朋友話劇？會唔會都容許多啲啲嘅自由度啊？俾佢有時咧都可以傾下偈啊，甚至係曳下跑動下咁樣。 嗱，我會咁睇咯。譬如假設我哋嘅導師，佢真係要吸引成班同學一齊去做一啲嘢嘅時候，大家注意力一齊去集中嘅話咧，坦白講。佢一定要有一個好有趣嘅素材，一定係要適合小朋友。 因為你一捉唔到佢注意力咧，佢就雲遊太虛了。 係啊，你唔可以淨係自說自話，即、就、係、是、我覺得你應該要學呢啲嘢嘅，咁我就一邊叭叭叭叭係咁講，係咁講。你要諗一諗小朋友中唔中意先，係咪先？ 咁呢個第一點。用大人嘅角度 係啊。第二點就係、是、其實戲劇都已經有一個好好嘅基礎㗎啦，其實。戏剧里面的元素其实一定是吸引其他人，如果不吸引的话，其实戏剧有问题。 故事本身应该有一定的吸引程度，没错。 没错了。设计课堂的时候都会运用个故事去设计课堂的嘛，已经很帮到那些小朋友去注意力集中，很帮到吸引他们的了。 那是。另外一样东西，戏剧也是有些人，我那时的小朋友，他们很喜欢做主角，或者他想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角色。刚才我都讲了，有些比较曳的那些，可以做狼，可以吓他们这样。但是喂，我有一次就做嫦娥奔月咧，个个都系做嫦娥，咁得一个嫦娥啫嘛，系咪先？个个都举手为做嫦娥，我唔做啦。如果唔做嫦娥就咁样，有冇试过啊？呢啲即系主角与配角啊！嗱，其实我哋人生都系啦，系咪先？去到一个公司里边，喂，我哋唔系最重要嗰个人，但系我哋都要配合嗰间公司噶，系咪先？唔系话喂，我做唔到最叻嗰个咧，最高级嗰个我就唔做噶啦，唔系咁样噶嘛。咁主角与配角有冇试过争啊？争角色啊？啲人 嗱呢个我估一定要令佢明白。一种团队合作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重要的。咁我哋唔会淨係睇主角或者配角，而係大家合力一起去做好呢件事。咁呢个对佢嚟讲都一定要明白呢个道理。头先你都有所讲啦，即係其实我哋去到现实生活，即係唔係个个都是老板嚟㗎嘛，咁你都有打工仔㗎嘛，咁个个都 有用㗎嘛。 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就係其实个设计个故事嘅设计，我哋未必用咁传统，话一定要有一个主角或者配角，我哋可以设计。 个个都主角， 个系啊，个个都有自己发挥嘅功效咯。咁有五个主角都得噶，系咪先？咁啊，冇分配角主角咯。原来你呢个角色有呢样叻，嗰个角色有嗰样叻，咁啊，古仔里面又唔同大家发挥，咁咪得咯。 同埋而家啲人咧就话香港啲家长好紧张啦，咁但系紧张都系一个好嘅解释嚟嘅，因为佢关心啲仔女嘛。咁会唔会遇到啲爸爸妈妈咧好紧张啊？又或者点解佢今日唔开心嘅翻嚟？我试过有啲，点解今日好似佢冇讲嘅嘢？咁即系类似咁样。你觉得点啊？即系今时今日接触小朋友教小朋友，爸爸妈妈一般嘅态度咧系会点样样？经佢哋嘅经验， 我当然我遇过好多唔同嘅家长嘅，可能。早期嘅時候咧，嗰啲家長未係咁明白我哋嘅理念嘅時候咧，佢的而且確都會有少少質問嘅語氣啦。咁仲未拍劇本嘅，咁你嚟 點解佢做咁輕微嘅角色嘅？ 你嚟玩劇班啊嘛，點解唔拍劇本咁？咁我哋會慢慢解釋翻俾佢聽，其實我哋個理念啊，我哋個方向。咁老實講啦，其實我哋課程都差唔多十年嘅啦。咁 的而且確凝聚到一些家長係明白我哋理念，咁啊嗰啲家長咪留低咯。咁、如果啲家長真係好要求嗰個著靚衫，佢想舞台表演嗰啲，咁啊佢咪第二度去揾佢嘅需要咯。 喺學校嘅 都有嘅，都有嘅。咁、所以其實我成日都強調，即係做一定要做家長教育嘅，一定要佢令佢明白我哋做緊啲咩。咁、所以我哋有時啲課程咧都會即係開放俾家長做一個觀課啦。在最後的時候都會被家長邀請他入嚟分享他哋課堂的學習啦，讓明白、原來其實你哋的課程是做啲咁樣嘅嘢嘅，原來、小朋友喺呢個過程好開心嘅，好投入嘅，好聽指令嘅，或者好好照顧小朋友。 同屋企唔同嘅，翻到屋企啊，佢哋啊小霸王嚟噶，哎呀佢哋咁乖嘅咁樣樣嚇。 所以家長教育係非常之重要咯。 會唔會仲難教個小朋友？ 係咯，你啲班係咪應該開俾家長咧？希望佢哋可以聽下指令啊。你話教育其實 呢個課程叫做不做怪獸家長， 有雙邊雙耳啊，咁樣好過你有下耳上上去啊嘛。 希望，我希望。盡快盡快盡快， 我未有嘅，而家 係。唔係，我哋有啲機會係會做一啲 workshop， 可能 one off 嘅，未必係一個 即係親子 嘅過程啦，係 嘛？ 因為始終家長佢都時間上都難兼顧嘅，咁、我哋會做啲短期嘅課程咯。 Michael 嗱，你教書教好多啦，但係其實你自己都係呢一方面嘅出身啦，嚇咁啊。其實你自己會唔會都有啲寄養咧？即係會唔會開翻啲戲劇啊？係啊，演出啊，拍戲啊等等。 這個問題就很多人都問我的，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演員訓練出身的、你說演戲其實我都有想像過的，如果有機會再演的話會演什麼戲呢，會跟什麼人合作呢，會演什麼劇本呢、但是要看機緣啦，暫時沒有這個機會、但我都很開心，我都將我自己即係作為一個演員的訓練或者技巧咧，擺放在我哋嘅生活裡面，擺放在我的工作裡面。其實我教學，我成日都覺得我都是演緊戲嘅，其實咁。 係啊，同意。 係啊，係啊。課堂嘅鋪排嘅設計其實都是劇本嚟㗎。我點樣起承轉合啊？點樣開頭吸引佢哋啊？點樣嚇留啲引子啊？吊下佢哋引啊？其實個課堂設計都是起承轉合，都是講故事，都是老師都是一個表演者，所以你咁樣睇嘅時候，其實我喺生活裏面都會揾到我嘅滿足感咯。喺、我唔係舞台都好，都一樣可以有滿足感。 咁、當然啦，你係有你嘅發展，你嘅所長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作為演員咧，香港而家尤其是加埋個疫情咧，你覺得演員嗰個叫 job opportunity 啊，即係個工作機會咧，樂觀啦、定係平平啊，定係點樣？你會覺得 嗱，其實就我會睇好長遠嘅。我會睇好長遠，即係唔係淨係而家呢段時間。而家呢段時間當然有少少係阻滯啦，或者再之前都更加嚴重。咁但係長遠嘅話咧，其實我係樂觀嘅。嗱，首先第一，香港對於表演藝術投放嘅資源咧，其實係越嚟越多嘅。你見到好多場地嘅設立，係咪啊？有西九啊，遲啲有東九啊，好多劇院嘅設立。咁第二嘅就係、其實大家對呢樣嘢個接受程度其實係高咗。係 冇錯。 嚇，我哋所以會。會出現一樣叫做應用戲劇啊，咁、所以嗰個應用嗰、那個戲劇咧，唔係淨係喺課室裡面嘅，係、應用喺唔同嘅場合，所以我哋會帶好多戲去學校度演嘅、我哋會透過表喺學生面前表演咧，會傳達唔同嘅信息嘅。譬如我哋好長時間，譬如廉政公署咁樣，咁佢梗係想啲學生可以廉潔守法啦。咁、我哋都可以透過戲劇嘅喎，我哋可以話翻俾佢聽，其實。在一個乜嘢工作場合裏面，你會受到貪污嘅引誘。咁佢睇完呢個戲之後，咪會明白，哇！咁我第時出嚟做嘢嘅時候，要小心呢啲引誘。咁所以呢個應用戲劇，咁喺應用唔同嘅場合。咁所以大家對於呢方面嘅接受程度就係越嚟越多嘅。所以變咗係個工作機會咧，其實都係有 樂觀嘅。正如我哋對所有嘢都係應該抱持樂觀嘅態度，明天一定會更加好，好嘛？好，今日再一次多謝 Mike Sir 嚇，多謝曬，多謝曬。有機會我哋再傾偈。 好啊，好啊，好啊。 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 情很完美。最正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句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翻嚟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啦，听紧呢一个火和火柴歌曲。翻嚟我哋十二点钟之后咧，仍会有一个钟头嘅节目。除咗有呢个片段人间啦，今日由马老师执笔啊写呢个古仔之外咧，翻嚟仲会有客家婆来了， 揭 揭测验。咁所以大家咧，各位学生准备拎定纸同笔，一齐参加我哋一齐嘅客家婆嘅训练啦。好啦，先听十二点新闻同财经。 事性限制措施的行为，特别是个别国家泛化国家安全，凭空捏造理由，动用国家力量干预正常贸易往来和市场交易，屡次滥用出口管制作为打压和霸凌他国的工具，危害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中国认为国际出口管制应该朝着公正、合理、非歧视的方向发展，不应损害其他国家和平利用出口管制物项的正当权益，不应当对和平利用科技进步成果促进发展、正常国际科技交流和经贸合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顺畅运转设置障碍。负责人话：中国将优化出口许可管理，提升执法能力，打击出口管制违法活动，保障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得到完整、准确和严格实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今朝早天色渐转明朗，正午时分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高五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昼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74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33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0点，跌16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3.6跌6.8，盈富基金23.2跌2.2，阿里巴巴110.5跌3元，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7.6，美团218.8跌4.6，京东集团256.6跌4.2，快手69.4跌3.1，小米集团18.5跌2.8，药明生物86.25跌2.6。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8，英镑 磅10.476，瑞士法郎8.504，澳元5.64，加元6.085，新西兰元5.31，欧元8.8165。每百日元兑港元6.7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878点，跌190点。港金报16,810蚊，跌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6.5美元，卖出1,807.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三圣村啦。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喺龙日村噶。咁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三圣村。咁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香岛小竹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是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就在黑兰道。在九龙观塘的开源道近住兴业街一段和成业街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回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岭南段去回洪水桥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蝶恩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个人都有佢叻嘅地方啊！ 有我超能细一啊，冇关过唔到啦，因为我有超能力噶嘛。 系，最劲系你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方力申饰演嘅陈荣喺现实世界又系咪可以无往而不利？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进入展翅新世界。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来了， 找钱，找钱，找钱，找钱， 找钱，找钱， 太靓太 靓仔靓仔啊， 找钱啊，找钱找钱 找钱，我觉得 我觉得找钱就开心啲啊， 找钱找钱就系找钱， 找钱 找钱点解嘅？ 找钱系 啦，找钱 找钱 就系早晨系啦，阿时候壮壮喊咗找钱， 我知 找钱就系早晨， 我等个心开心啲。咁早头点讲啊？ 诶，就跳 就跳 诶，呢夜晚我打俾你讲下， 就跳就跳， 热就到可以攞叫工就跳啦。早头同你讲，你早头， 就跳就跳 啊，今日 早啲头点啊？ 诶，冇早啲头， 即系唔会咁讲嘅， 系啊，就啲跳， 就咁就 啲跳 诶。我即系你意思系早啲瞓啦，咁系乜意思啊？系 早少少瞓， 系咯，早少少瞓，就啲跳咯， 早啲跳啦， 好，休息下，休息下， 休息下， 休息下。 晓舌 虾，我觉得咧晓舌虾系咪似唔似泰文啊？ 似啊，因为佢灵爽上士虾学舌只交舌啊嘛，虾只五啊嘛，灵爽上士虾虾只五啊嘛， 冇错。咁我唔恰你啦，系咪？好啦，头先我哋喺出边嘅时候咧，都同我哋嘅即系阿监制欣欣有倾过呢个问题吓。咁咧就讲紧有人系咪啊？我听到我收到风个啫，有人虾咩想检验啊？学诶弹吉他系咪啊？ 咩我唔知道啊， 系啊， 边个想学弹吉他？ 有人今年话想学弹吉他， 系、 哦、 啊， 系咩啊？ 系 铿豆，系用电脑咁降嘅喎，系咩？嗯，一只系冷人， 嗯， 只系冷咩咩 啊？一只系冷人， 一只系冷人。嗰个系边个啊？ 嗰个系边个？ 系啊！ 我哋咁 叻仔， 俾五分佢老师。 系嗰边吉他啊！ 我唔使你带 我。 其实咧，学客家系好好喎。因为我检出，我要要出，我听到要要数过诶。里边要唱要唱诶要唱嗰啲客家话。 客家歌啊！ 系啊，黄若琳有一首嘅新歌，有 客 家 歌， 有客家话，冇错。 阿林俊杰好熟噶。 客家有冇 rap talk 噶？ 后次要后唱要嘅 啊。 条乸壳啊！条乸壳。 有啲地方其实几系有嘢就听诗台嘅，系啊，你试下，你试下作啊，你咁叻吓，下个礼拜，下个礼拜佢好多功课做，系咪 做 啊？你将你自己学过嘅 先，就先。 我哋话谂住三个角咋，三个 cord 咋，教佢三个 cord。 你学住两三个啦。 就希望佢可以弹到吉他。好啦，咁其实今日咧，我想教大家嘅咧就我哋客家嘅即系客家篇啦。咁啊，就客家篇里面咧就讲紧就乐器呢一方面嘅嘢嘅。 咁 当然啦，唔系净系同你讲话你喜欢，即系你想学啲咩嘢啦？会唔会中意有某啲乐器你哋好中意听噶？你中唔中意听物嘅乐器啊 ？Kenny G 嗰个系咪叫 saxophone 系嘛？系啊，我觉得好听嘅。saxophone 咧，即系黄昏，即系喺度，即系自己一个人咧，听好舒服嘅。 嗯，阿东爷，你中意物嘅？ 嗯，我中意乜嘅？ 阿汪建尧见咯， 你咩乐器都唔中意噶？ 中意啊！ 咁你中意咩乐器啊？要谂咁耐， 弦乐多啲，我中意弦乐 嗰啲，即系 小 提 琴 啊，小提琴啊， 二胡我都中意，不过二胡系幽怨啲， 小提琴都幽怨噶，其实。 二胡其实好难拉噶， 你学 得两条线噶咋？ 有冇学过 我冇学过，系因为我见过有一次系乜嘢情况之下见到人喺度拉二胡咧？我唔系话得两条弦，点拉啊？其实而且佢上面系冇话吉他，仲有一啲一揿揿嗰啲嚟揿嗰啲位噶嘛？佢系冇噶， 你自己因位嘅啫， 你自己因位嘅咋？你小提琴都系噶。 小提琴 有冇啊？冇噶， 系嘅， 冇嗰啲班喺度噶嘛。 但系嗱，你弦少就好难弹啦。但系有嗰啲叫做咩啊？即系搵两嘢噔噔噔噔，中式扬琴系嘛？叫摆咗成个摆喺度，搵两条虾酥咁喺度打打， 条虾酥， 中意虾酥， 条虾酥， 喂，哼下咁样嗬。 但我望落去 好正， 咁复杂，咁多个，咁多个键要敲落去，但系佢好随意咁两个虾酥咁叮啊叮啊。嗰啲宮廷樂就係咁敲出嚟 嘅，敲 C 呢個真係 敲 C 呢，係 啊，好犀利啊！ 敲 C 呢，好寫低佢先敲 C 呢。 咁你咧，你仲有啲咩特別嘅一啲樂器嘅話，有冇話中意鑽研一下咁樣噶？ 呢其實你有冇學過樂器啊？金太哥， 學過吉他， 幾時啊？ N 年前 係 啊， 咁點解你好似完全 嗰時喺亞洲電視咧，就有個房，有個同事就有吉他喺度。 哦， 嗰陣時我撳過幾下嘅，佢教 咁樣叫學過啊。 系啊， 但你觉唔觉得佢嗰年揸吉他嘅姿势都唔啱啊？ 系啊， 我肯定唔啱。 佢冇，佢完全系冇姿势噶。 系啊，咁你就当我零啦，我冇学任何乐器都冇学过。 敏觉定而学歌咯，如果你喺学歌嘅银龙二战咧，后五笛咯， 唔笛啦， 系啊，唔得啊，你唔得啊， 咁 啊， 你当系非正统，你当系零 啦， 系 由头 嚟 过。 咁你咧，你中意啲乜嘢嘅听嘅乐器？除咗你话小提琴之外， 钢琴， 其实我都好中意 钢琴。 系啊，你唔见有调翻钢诶钢琴嘅喎、嗯，你唔觉得钢琴其实系？好有嗰種誒嗰、種嗰種氣質喺度嘅咧，尤其是一個男人，如果佢就哇佢坐喺嗰啲三角鋼琴嗰度咧，走去彈咧、嗯，你覺得佢好似上天派落嚟嘅咁樣，你有冇呢種感覺㗎？ 有，又或者一個豪華大宅，落地玻璃有啲窗紗，有個女仔、有個十六歲嘅女仔坐喺度彈鋼琴， 但我想講 白色嘅鋼琴， 唔係淨係一個男士啦，或者一個細路仔啦、細路女啦。我嗰日喺網上睇一條片啊，一個八十幾歲老婆婆彎曬腰，但佢隻手一擺喺個琴度咧，哇，係好似如龍飛鳳舞，因為佢已經彈咗好多年， 明白， 記憶全部喺曬腦海裏邊， 都好犀利， 精彩， 犀利， 冇 錯。咁其實咧，我覺得樂器啊、音樂啊咁樣真係能夠陶冶性情嘅，所以我喺度祝願咧，希望阿施孝強啊嚇，未來年咧，而且咧演成太遲嘅，就 一月三十一號啊。 学校弹去弹有一只钢琴，咩弹有一只吉他，弹吉他， 吉他 系应承下条，我做 应承咗啦，做到做到。 咁你谂住几时先喺阿欣欣佢攞翻屋企啊？将个吉他， 我头先同佢研究咗啦，星期五。星期五， 今日星期， 因为星期， 今日星期三， 因为星期五咧，佢会帮我补习。 补吉他 系啊，补吉他。 嗯， 咁我惊佢星期一翻唔到工，有两个礼日，两日。 我谂佢星期五佢唔会翻工， 唔 会扮病。 傻啦，呢啲坏习惯我搣甩咗啦。 我唔系话你啊，我话欣欣啊， 佢唔会， 佢为咗避开你啊。 我咪去佢屋企咯。 哦，咁样嘅，去探佢系咪？好啦，今日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就系乐器篇。 铁齿钳。 好啦，头先你有讲到嘅就系你想学嘅系乜嘢啊？ 吉他。 吉他，好。 吉他， 头先我又有讲到嘅就系话，我问你哋咧最中意听嘅或者系最喜欢嘅一啲乐器系乜嘢？咁我最中意嘅系乜嘢啊？我都有学过嘅，弹咚咚咚咚 咚，钢琴， 钢琴。 钢琴， 钢琴，系啦，弹钢琴，系啦，广东话就系钢琴，客家话就系钢琴，弹钢琴， 弹钢琴， 弹钢琴，弹到几多 keep， 就系话你弹钢琴弹到 多 keep 啊？ 弹钢琴你弹到几多 keep 啊？ 嗱，先时学到天衣 keep 我都冇， 天衣 keep， 系啦，即系天衣就考到第二级我就冇学啦。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咧，我记得我以前我以为你有学过嘅就系。是吹箫， 点解老师 要以为咧？ 你会以为佢有学过嘅？ 啊、 因为佢吹水好叻，哦、所以我以为用同一个技巧，你应该 都 几叻。 冇错， 吹喇叭 佢叫吹水王 都有，吹箫先好冇？ 好， 吹箫， 吹。 笑 笑 笑， 其实呢种难拼喎， 系啊 ，S A O 咯， 系啦，笑 笑 吹 笑， 其实个吹字差唔多音， 系啊，吹笑， 好得， 好吹啥？ 吹完笑嘞噃，我哋吹喇叭好唔好？ 好， 喇叭， 喇 系啦，喇叭系喇叭，好，呢个真系比较难，广东话就系喇叭。 喇叭， 客家就系 喇 叭，系 啦， 喇叭，吹箫，吹喇叭， 吹箫，吹 喇 叭。 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我觉得佢系敲击嚟讲咧，我觉得系几型嘅，冇错，就系打鼓啦，打鼓， 打鼓， 系啦，打鼓，我啲鼓手都几型噶吓，虽然咧就系你啊喺表演嘅时候，佢一定喺后边啦，但系其实 好型， 系啊，好大嘅力量，同埋咧就系感觉上成个节拍都系由佢嚟揸桩啊吓。好啦，另外仲有头先你有提过，我就系估唔到，原来喺中乐嘅乐器当中，我又话好难学嘅，好难拉嘅就系二胡啦，衣服。 咪 咪三思系啦，咪衣服系啦， 衣服 系啦，衣服吓好。 其实你有冇教过一二三四啊？ 我有教过， 有个咪啊， 系啊咪啊，我有教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十几啊，咁我哋都有噶，不过我哋忘记晒啦吓。衣服， 个衣字你点拼啊？张同学， 衣 啱唔啱啊？系咪？ 佢问你点拼啊？ 咩点拼啊？ 即系你英文点拼？ 系啊，你玩咩？ 头先佢咪咁 听唔到。 我冇嘢啦， 佢都唔想教你， 咁衰格嘅，你我唔识啊，衣服 去到第七个咯噃，咁我哋咧就意思啦，喺乐器当中嘅话，有啲嘅就系弦乐啦，嗯、有啲嘅就系要吹嘅啦。头先我哋吹咗箫同埋吹咗喇叭之后嘅话，你要吹口琴啦，敲琴， 敲 琴， 敲琴，系啦。都难咯、啊，嗬！ 敲琴， 敲琴， 呢、这个唔算最难。 系啊，口琴我谂系细个嘅时候， 最 难 就系衣服咧。 好啦，第八个啦，教大家嘅就系一个又系中乐嚟嘅吓，咁啊好多时候我觉得咧，啲女人咁抱住一个 琵琶， 琵琶， 琵 琶， 系啦，琵琶， 琵琶， 广东话系琵琶， 琵琶， 客家话就系琵琶， 琵 琵琶。爬啦，系啦，爬啦 ，OK， 爬 好啦。另外仲有啦，又去翻西乐咯噃。西乐头先你有讲到啦，就话你好中意嘅就系嗰啲即系拉弦啊，系咪弦乐噶啦？咁啊呢一个就一定系好好听嘅，就系小提琴。 嗯， 小提琴就系小提琴啦。 提 嗯，小提琴。 琴 时间过得好快，去到最后尾嘅一个啦噃。在吹的东西当中的话我们今天都比较多。嗯、这个呢其实都真的挺好听的。不过不是刚才张张很喜欢的那只是单簧管。 哇 单簧。 拉下拉下那个是吗 那个是 trumpets,、哦、那个是喇叭、嗯、是啦单簧管是没有拉下拉下的。是啦单簧管。 簧管。 嗯 单 那个管音嘛。 簧 嗯 ,OK, 得、嗯。 OK, 好。 好啦。 蛋黄干 嚟咯噃， 嗯， 客家婆嚟了嘅乐器篇第一个吉他 ，guitar， 第二钢琴， 钢 琴， 第三吹箫， 吹箫， 第四喇叭， 喇叭， 第五打鼓， 打鼓， 第六二胡， 二胡， 第口琴， 敲琴， 第八琵琶， 琵琶， 小提琴， 小提琴， 小提琴，单簧管， 单簧管， 一阵间翻嚟，铁嘅拆音。 Yeah! 次擦亮眼睛，好好待遇我背影，认清他抛弃，遗下你那罪证，道义什么拒绝清醒。我说过再碰护航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离失苦恋都因他。 今日做护航啊，12:27。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千祈别走啊！ 老师，我今日嘅响号叫做邵姨， 我系哈哈哈， 邵姨， 邵姨，系啊，邵姨啊， 我呢啲系客家话嚟噶， 邵姨即系咩意思啊？ 小姨咯。衣服啊嘛，我哋呢啲会学会用嘅，哈哈哈咩话？ 我做哈哈，你理得我啊？呢位 就机就机， 得啦，一人笑笑二， 打败你 嚟咯噃，好唔好啊？两位准备好未？ 准备好， 准备好吗？ 系 好 ，T 热条，水土不服， 上机 笑诶笑衣， 喇叭。 喇叭， 喇叭，喇叭 老师佢唔啱音喎、 啊，唔紧要，扣四分， 高我唔答，仲有赚，来回有赚、欸， 我有时会加翻八分嘅， 系啊，未温啲，系我 OK OK， 系无差别咁样嚟嘅、啊，第二题，超军出赛， 走嘅， 系啊。 琵琶 好好啊，六分， 即系赚十分咯、啊。 我比赛比赛如不， 已经分出色， 仲有得再。 第三题， 求学不是求分数。 小强话要学乜嘢？ 手艺、 啊， 小二， 吉他， 吉他非常好啊，好。加两分，即系一负二分。好，跟住第四题，朗朗系弹乜嘢？ 上弦， 哈哈， 钢琴。 钢琴好好啊，钢琴啊，小 强， 钢琴咯，钢琴 咯，钢琴 咯，钢琴咯，冇错冇错，好，加一分， 好啦。 第五题， 大指掟我， 好应该， 大指啊，带住骗子啊，你系。 第五题，王菲有一首歌叫做《上衣》。 唔开心啊！ 四三， 有人乱答啊，乱叫啊！ 老师， 上次 系补答， 你讲， 衣服 错，黐线！ 嗱，老师，佢又乱， 嗰叫二胡， 佢又乱叫，乱叫完又乱答，系咪扣四十分？ 扣四十分，好，冇错。 即系而家扣四十二， 系负三，系四。 上次是负三十七，我仲记得。 好，继续。 即系负七十七。 好，有人补答，有人补答。正夜的乜嘢？三个字。蛋黄干啊，蛋黄干啊。第六题，形容好肚饿，会肚饿。 哈哈 哈！ 打鼓， 打鼓系。 打鼓啊，老师。 你唔好理佢啦。总之嘅就系而家系有诶四十，佢有系啦，佢有好多分噶吓。好啦，你个仲有二泉映月系其中嘅一首名曲系。 衣服 是啱的，系啦，跟住啦，大佬系学过拉啲咩乐器咧？系邵姨， 邵铁钳， 好加一份。黄沾先生最叻嘅高手啊，邵姨， 敲钳， 敲钳， 最后系吹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持法庭首令搜查位于观塘的网媒立场新闻办公室，警方亦都获授权搜查和检取新闻材料。警方说，国安处拘捕六名网媒公司高层或前高层人员，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另外五人分别是周达志、吴凯仪、方敏生、何韵诗和林少彤。立场新闻今早直播片段可见，警方国安处早上到本身是记协主席的副采访主任陈朗星的寓所调查。陈朗星之后说，警方到他家搜证，并不是拘捕他。 本港楼价连跌两个月，并创四月以来的最低。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十一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91.5，按月跌幅扩大至近1.2%，按年升近2.9%。中小型单位楼价连跌两个月，十一月按月跌近1.2%，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倒跌近2.3%。另外，十一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182，按月跌0.7%，按年升近2%。今年头十一个月，楼价同租金都累计升大约3%。当局收紧货机机组人员回港后检疫安排，回港后头三日要在检疫酒店隔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航空同业阵线主席迟耀伦话：有关措施是无可厚非，对相关机组人员会造成不方便，亦都相信对航空人手有些少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香港物流协会会长袁美仪话：在酒店隔离三日是合适同可以接受。他认为有关措施对运力有一定影响，又担心如果措施加辣，包括隔离日数再增加，会对货运业有更大影响，可能令物流的成本增加，最终可能转嫁消费者。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2021年大陆扎实推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台商赴大陆稳步增长，两岸贸易额创历史新高，产业合作不断深化，产业链供应链持续稳固，大陆台企生产的经营总体稳定，台商投资出现大项目多、科技含量提高的积极变化。马晓光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又说，新的一年大陆秉持的两岸一家亲理念不会变，率先与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的政策，以及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的举措都不会变，希望台胞台企企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为促进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昼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75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337.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60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0点，跌1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6跌6.8，盈富基金23.2跌2毫，阿里巴巴110.5跌3元，恒生中国企业82.2跌7.4，美团219.1跌4.4，京东集团256.8跌4元，快手69.3跌3.2，小米集团18.48跌3毫，药明生物86.15跌2.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4.8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2，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8,865点，跌204点，港金报16,81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56美元，卖出1,80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年，娱乐圈有好多大事发生， 有好多对假戏真做嘅情侣档啊， 电视圈大战啊， 今年好多歌手开翻 show 啊， 喂喂，仲有雷神呢， 哇，好多啊， 好多啊，想知更多2021嘅娱乐大事，就要留意住今个星期四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嘅娱乐大事回顾啦。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 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 这一年 你过得好吗？ 这一年我知道你好累，不过怎么好都要看着时间。之前约定好的事做好没有？ 时间一分一秒，一日一日咁流逝，你系咪仲系坚持住做翻自己想做嘅事？仲系咪为咗年初嘅愿望而努力紧？Hello， Happy New Year， 做紧咩啊？我听日大朝早又上大陆做嘢啦，所以今年除夕陪唔到你倒数。不过我应承你，2021年嘅除夕，我一定要同你一齐倒数。OK，Love you， 冇饮咁多酒啊，早唞。 过两日又到咗除夕。我知道 Terence 一定不会记得他一年前的约定，我估他不会出现同我一起倒数，因为我连他现在在不在香港同哪个一起我都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我们很久很久都没见，到底他现在怎样呢？还有没有挂着我？虽然我还是很挂着他，不过我始终提不起劲去找他，哪怕有个讯息打好了你好吗三个字，最后都是没声给他。 喂，妈，怎么样？是啊，在香港。是啊，过年先飞北京。留几耐？唔知喎、啊，哦，嘥日去家姐屋企食饭，好啊，我买海鲜咯，然后车去家姐屋企好唔好啊？麻烦，起码好过出去食街同人逼，仲可以饮你煲嘅汤啊嘛，梗系好啦。几多个人？一个人咋？系啊，一个人咪即系一个人咯。我同泳姿真系冇嘢啊，不过冇嘢咧系冇晒嘢嗰啲冇嘢。得啦得啦，系啦系啦，唔使担心。好啦好啦，嗯，拜拜拜拜。又有电话。喂，阿徐导，点啊？有咩好关照？长哥整亲只手开唔到工啊？唔好啦，我大半年冇翻香港，啱啱翻嚟唔想又上去。系啊系啊，唔好意思，想唞下。好啦，得得得，再讲，拜拜。 唔该老细，呢四罐鲍鱼同埋呢一个江鱼柱几多钱啊？千八，得，我碌卡得唔得？好啊，好啊，好啊。啊，系咧，今日男装铺喺边层啊？哦，唔该晒。 喂 ，Heidi 啊，我依家喺你楼下百货公司啊，我见到咧有一啲男装咪好靓啊，系啊，咪就系嗰度喂食肥猪卡通片咯，出咗好多款卡通物，好得意噶。哦，你买咗冇？冇，我唔买，我唔买，系我买都唔知俾边个着啦。咁冇嘢啦，拜拜。肥猪。你个样真好搞笑啊！不过再见咯。哎呀，唔好用咁嘅眼神望住我啦。OK， 最多我带埋你翻屋企。唔该，老板，我要十对。翻到屋企，习惯咗第一时间洗咗新买嘅十对袜，同埋四条同款嘅 boxer， 晾咗喺窗口。啲风吹埋嚟。是一阵我最喜欢的柔顺剂的香味，亦都是 Terence 最喜欢的味道。 喂，大少啊，唔该你啊，收翻晒你自己啲咸臭物咯。 你干啦，听下先啦。 我搞错，你几只袜，你几条底衫裤，你晒咗两日都仲未干。嗱，陈生，你再唔收个包，我抌晒落垃圾桶啦吓。 哎，冇啦。我不是不想收啊，哎，我肚痛啊，哎呀，啲肠攋埋，哎呀，而家好痛啊，好痛啊，好辛苦啊，救命！ 你讲大话，你讲大话，你喺度顾住打机，你又咋咋地地，你再唔收嗰，我抌晒佢啊吓！仲有啊，以后你嗰啲咁嘅乜臭物啊，喺底衫裤咁啊，你自己洗啊，你自己晾啊！ 喂，唔好咁残忍啦、啊！你成日人打机嘅时候问呢啲嘢，你帮埋我呢次啦，嗱，我应承你咯，以后咧所有衫裤鞋袜我自己洗自己攞，真得？你听 住，我数三声。三， 哎呀，得啦，哎呀，呀凉凉息怒啦，微臣啊，即刻动手，我而家即刻收衫，哎呀，收啦，打机都唔打啦， 整蛊做怪， 笑翻啦，嗱好啦，哎呀，只手好痛啊，哎呀，又抽筋啦，点算先？ 我有个办法噶， 咩办法啦？ 我折下你咪冇事咯， 真系唔好啦，真系唔好啦，真系唔好，痛啊痛啊！ 你咪揸低。 Terence 近排点啊？仲系好忙喎、啊，喂唔阻你啊嘛？ 阻成年冇见，点、样让你见下面嘅？挂住你啊嘛！ 诶，嘥气啦！十几年老友讲埋啲咁嘅衰嘢啊！我知啦，系咪又想问我呢排有冇约泳姿嚟打羽毛球呢？ 我冇问噃，不过你讲咗，咁有冇啊？ 哎呀，冇打好耐啦！喂，大哥，我心你啦，你挂住人咪打电话俾人咯，或者 send 个 message 俾人咯。都做咩？我婆婆妈妈都唔似你嘅。哦，我知啦，你嗌咗交定分咗手？ 唉，唔识讲。 Terence 啊，业主啊，今朝打电话俾我啊，唔系我哋咧，仲租唔租多个约住？ 仲有几耐约满啫？咁快问嘅？ 仲有六个月约就到满噶啦，业主话见我哋住得几干净，企理交租又准时，问我哋仲想唔想租，条件可以倾。佢话如果我哋唔想租咧，咁佢又谂住趁依家个市几好，装修下之后就卖出去啦。 你想咧？ 我梗系想再租啦。嗱，呢度咧空气又好，你上大陆又方便，系咪？ 你以前唔系话呢度好隔绝，翻工唔方便咩？翻你阿妈嗰度又咁远。 诶。自住客惯噶啦，我觉得呢度几好咯。 点知啊？其实咧，张导演咧出年有套戏开，大制作嚟。佢想我上去呢个上海帮佢揸机。 哦， 阿 Tony 同阿红姐咧，男女主角，卡斯好劲噶， 哇， 有得搞噶， 好似好吸引咁。套戏讲咩噶？ 讲张爱玲嘅爱情故事。 哇，张爱玲啊，我中意啊！你揸机，我相信你一定会拍得好靓好靓，拍得好有味道嘅，我撑你。 但系咧，我上起码六至八个月，如果你一个人住，我有啲唔放心。 哦，你咁讲系咪即系唔想租啊？咁我哋咪分居咯。 唔好啦，我会唔开心噶。 怪啦，呢套戏咧，导演谂住攞奖嗰种嚟噶，俾好多心机同资源抛佢退休噶啦，佢呢个真系代表作嚟噶。 明啊明啊，不过我唔想听啊，我求你唔好再讲啦，好唔好？ 哇，吓好香喎！你煮紧乜嘢啊？ 你最中意食嘅芝士焗龙虾、清蒸石斑，当然啦，一定系你最中意、最中意、最心爱嘅老火汤。 哇，做咩煮咁多餸啊？啊，老板加你人工，定系签到大单，所以咧有啲钱松动啦，系咪咧？ 乜都唔系，下个星期我哋要交翻间屋俾业主啦。我听日开始会 pack 嘢，唔知几时先至可以再煮饭俾你食啦，嗬？ 哎呀，冇咁嘅样啦，傻瓜！嗱，你翻你阿妈度住，一样可以煮俾我食嘅啫嘛，我嚟食咪得，系咪啊？ 点同？都唔系我同你嘅屋企。仲有啊，我谂住自己搬出嚟住。 嗯，系嘅，我要上上海大半年。 我冇话一定要你同我住啊，我自己住唔得咩？我都想有自己嘅空间噶嘛。其实。我读中学的时候已经很喜欢他的作品，张爱玲一别便是一生，有些人一直没机会见，等有机会见了却又犹豫了，相见不如不见，有些事一直没机会做，等有机会了却不想再做了，有些话埋藏在心中好久没机会说，等有机会说的时候却说不出口了，有些爱一直没机会爱，等有机会了已经不爱了。 Terence， 你仲有三袋红白蓝在杂物房，不过我不敢逗你啲嘢，你睇下要唔要，尽快话俾我知，我帮你处理。你最近系咪好忙？好挂住你，好挂住你。 荣之打电话俾你，你冇听，想问你呢几日得唔得闲，想见下你。我下个礼拜上上海啦，我会好挂住你。 香港呢两日都好冻，好想揽住你。几时有假期翻香港两日，煲汤你饮。 我下星期翻香港一日，要陪阿妈复诊啊。 我呢两日都唔舒服，我都想你陪我睇医生。 我好忙，唔好玩啦。 你最近点啊？等咗一个星期 ，Terence 先至复我 OK 两个字，唔通佢真系忙到连打多两个字，又或者打电话俾我倾两句都冇时间？ 嗨，我系泳姿，依家唔得闲听你电话。请你喺 B 一声之后留低你嘅说话。 荣之啊，听日星期日咧会唔会打羽毛球啊？我而家去咗西安嗰度睇景。诶，唔讲住啦，有人搵我开会。 我同 Terence 都系同成班波友打羽毛球认识嘅。起初一大班人打，打下打下就变咗混双。后来就剩下我和 Terence 单对单打，那时候跟他一起是最开心的，然后我们就开始拍拖。 还记得拍拖大半年，他开始有时候去我家过夜，很快我张床就摆多了一个枕头和一个毛公仔，然后我给了两个柜桶他摆东西，最后他用了整个衣柜，留下一个柜桶俾我摆嘢，我哋一齐住咗唔够半年又分开啦，因为我要上大陆拍嘢。唔通我同荣之 就好似张爱玲所讲，人生有时候真系好讽刺，一转身可能就系一世。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来想去，竟然搞不清当初是什么原因分开彼此。 喂，又点啊，大哥？ 想问下你有冇泳姿嘅消息啊？ 你想知咩消息先？ 佢以前唔戴颈链噶。 嗯， 我最近咧睇佢 IG 咧，留意到佢戴颈链，仲孭咗个好贵嘅手袋嘅。 喂，我点知啫，大哥？好心理啦，你咁大个男人，你想知佢啲嘢嘛？你自己打俾人啦。我真系睇见你就好猛噶啦。哎，唔错，你又叫佢饮。咦，喂，你杯咖啡咩咖啡啊？咁香嘅， 今日我同你坐喺呢个露台，冻冻地，梗系最好饮杯 Blue Mountain 啦。以前我同泳姿咧最中意冬天嚟呢度，几冻都好，要专登坐喺露台叹咖啡，真系好正。 好耐好耐冇嚟呢一间 coffee shop 啦，呢一度啲咖啡仲系咁香。以前最中意同 Terence。趁住好冻好冻嘅天气，坐上上面个露台，一面饮咖啡，一面倾偈，又或者各自睇书。今日咁冻，都系坐楼下算啦。 唔该 ，Blue Mountain 啦。 张爱玲写过：曾经相爱，现在已互不相干。即使在同一个小小的城市，也不曾再相逢。某一天，某一刻，走在同一条街上，也看不见对方。先是感叹，后来是无奈。也许你幸福，因为找到另一个适合自己的人；也许你不幸福，因为可能这一生，就只有那个人真正用心的爱过你。很久很久，没有对方的讯息，也不再想起那个人，也是不想，不想再想起。 我真的好想知道 Terence 呢一年你过得好吗？打个电话俾佢先。 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喜欢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想起你的模样，有什么 心却怎么能说断就断？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亲 想在大厦外墙搭个吊棚做收葺啫，点解咁难噶？ 唉，喺吊棚上面工作有好多潜在嘅危险噶，无论承建商同埋工友都有好多嘢要留意噶，咁样先可以确保到工作能够安全咁样进行啊嘛。 收葺啫，难度我还未够难。 唔系难，系安全。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吊棚安全要做足，生命第一，保幸福。我系 Misha 叶巧琳。 Hello， 我是小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是很快乐，但是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总之你乐观一点，接受所有面对的困难，就是快乐了。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